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0名患者死亡。新增确诊个案一个星期以来首次跌破10万宗。韩联社报道是同周末的检测数字较少有关。至于重症患者达到521人，较前一日增加9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6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22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1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94跌4仙，盈富基金20.64跌8仙，腾讯控股302.8跌1.4，美团181.5升2.4，阿里巴巴92.7跌2毫，东方海外国际234.6跌3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9.495，瑞士法郎8.316，欧元5.572，加元6.13，新西兰元5.045，欧元8.032。每百日元对港元5.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9点，升292点。港金报16,83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11美元，卖出1,79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三号干线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断断续续的车龙。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着校服最冇违和感的歌手一定是他。 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着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 平时都是穿着校服翻学的上周，今次 MV 配合歌曲 BFF 入面的纯真友谊，都是以校服示人的。他说虽然没有上次歌曲的造型那么华丽，但是就是最舒服和最真实的自己。作曲林奕匡，填词阿木，编曲黄少铭，监制 Edward Chang， 吉新峰、黄少铭。上榜3个星期，上升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0位，姚卓菲 BFF。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一精神奕奕，我是梁继章。 早晨，我是曳曳。 早晨，吹皱一池春水。 咁点啊？下一句系咩啊？ 我是春水 你是吹水强系咪 ？OK OK， 吹水强啊！ 哎呀，喂，早晨啊！ 真我哋真系讲得啱。佢星期一咧系有啲电嘅，希望唔会讲完，即系你讲完之后咧会停入。喂喂，到你啊，即系唔会咁。 系冇错，听日就嚟噶啦， 听日嚟， 大家放心啦。 OK OK OK， 好，一人早 过， 一人早过。 星期一 系。 就唔好挤格格啦，大家。 哦，好啊，好啊，今日系咩？唔好挤格格，点解啊？ 系啊，喂， 冇 Monday， 因为 Mean Monday 嘛，今日我哋系人哋 Green Monday， 我哋有 Mean Monday， 继续 Mean 个名嘅事。 冇我改嘅，系我每个礼拜都会奉行。 O K， 继续你嘅 Mean Monday。 系啊，继续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酷热天气几好生啊！今日咧即系太阳伯伯咧就好。好阔佬咁样，俾好多阳光我哋，所以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嘅，而家30度，相对湿度72%，三小时风骚爆人，绵绵地啱听。 次都咁好听嘅呢一首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张呢诗人嘅呢一首歌曲开始，我哋今日风骚快活人。其实咧，我想问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咧，你有冇试过一啲咧？屋企嘅比較大型嘅裝修工程咧，咁樣咁我屋企咧就因為咧天台漏水落嚟咧，我頂樓啦，咁於是咧就要做啲乜嘢咧，就終於咧就個業主揾咗一大班嘅壯漢嚟咧，星期五做咗一個咧叫做打泥水針嘅工程啊！大家唔知知唔知咩叫打泥？你都知係嘛？你以前係咪 漏水嘅地方嘅話，你就喺嗰個位置嗰度咧，跟住你要打翻啲泥水落去咯，跟住咪會補翻啲裂痕咯，補翻啲裂痕，佢咪會漏咯。 係啦，咁但係咧喺打針之前咧，可能佢要批檔啦，即係批走啲，因為本來已經漏咗一段時間，批走嗰啲叫做 發咗毛嘅， 發咗毛嘅嘢啦， 係甩咗油嘅地方， 同埋打泥水。馬小強有冇打過泥水針？我咪問你有冇打過泥水針？ 打落個肚度啊？有冇打過？有冇打过？烟蚊嚟又嚟啦 ，sorry，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 听日就会好啲嘅。 我知，我知，我知。我想即系讲俾大家听， 你有冇打过泥水针？ 我知。 你知唔知咩叫泥水针啊？ 唔识。 哦。 缘问其长。 诶，头先我咪已经解释咗。 你真系唔知啊？ 你真系唔知啊？唔知，我听过。 你屋企系唔从来都唔装修嘅。 我仲以为好 common 点样 装修噶？我屋企。 common 噶呢样嘢系 common 噶，系啊，因为你如果日久失修，你总会有啲地方漏噶嘛。 多数都要噶，你冇嚟拆咗佢噶嘛？ 唔会噶。 你又要继续。住你都要做啲嘢。 我上次打流水针，打泥水针嘅系窗台，窗台好多时候都会渗水嘅。尤其是我住嗰啲村屋，系啊，咁你其实最好嘅就系打流水针咯。但系重要就系打得好嘅，佢要慢慢真系睇你嗰啲地方喺边度漏啦，跟住咧喺嗰个位嘅，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要铲咗啲灰佢啦。打翻之后嘅话咧，咁跟住咧就真系几好，一劳永逸嘅。 但系咧，我觉得咧。即系我上次做节目啦，咁我就麻烦咗啲屋企人帮我睇住先啦。我翻到咧，我望到咧，真系我觉得心一寒，因为咧佢有一间房咧，佢打成三四十支针啊， 系啊， 成间房都漏 啊 嘛。咁但系佢每打一支针之前，佢转咁样。我想讲乜嘢？ 佢要转一个窿，跟住先至可以打入去啊嘛。 当佢成个过程啦，到了黄昏六点，佢哋都好执，即系好好人噶啦，帮我。即系执翻晒大部分嘅嘢咁样，但我感觉咧，我屋企会变撒哈拉沙漠咁样。 哦， 即系每一个地方都有啲黄土啊，会有啲尘啊。 装修系咁噶， 所有嘢 装修系咁噶啦。 你全间屋 已经叫铺咗一啲叫胶布啊嗰啲 咁样咧，周围飞啊嘛， 系 专力喺啲罅嗰度就飞入去。 冇错， 你铺呢度啦，我浸唔入。 任何一条罅咧都有灰尘，你求其揾只手。摸一摸，有一阵灰尘。我抹到今日，我感觉都仲系咁，即系好似洗唔走啊！即系好似嗰啲咩创伤后遗症咁。 你搵啲姐姐帮你抹啦，因为其实咧抹呢啲嘢嘅系其实系需要有一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人士嘅。因為你自己嘅話你會覺得會好煩嘅，抹完之後你嘅手好鞋噶嘛，因為你全部都係嗰啲灰，梗係啦，因為我屋企裝修嘛，係啊，所以其實我知噶，你最好就揾嗰啲姐姐去幫你收拾同埋清理呢一樣嘢， 即係裝修後嘅清潔。 裝修後之後嘅清潔嘅話，都係真係有啲專人幫你搞， 去到好細微， 唔係咁容易， 唔係淨係家私啦，唔係淨係台啦，去到我書櫃，拎任何一本書出嚟都係鋪滿塵。 咁又咁講，你嗰個書櫃可能影咗好耐噶啦，你又唔可以话今次啱啊！ 即系啲尘可能 是是我持平， 我系人都面嘅， 我持平， 即系太耐冇睇啦， 太耐冇睇啦，系啊，咁啊好难讲，即系书柜嗰啲即系藏污纳垢嘅地方。 不过都好嘅，咁啊俾我一个原因或者俾个推动力咧，去今次清洁下所有嘢。 系咯，搵人帮你搞啦，系啊，因为 我又冇谂过 系啊，因为唔同噶，即系应该系话帮你清洁装修完之后嘅嗰啲清洁姐姐，系同一般我哋去搵嚟做嗰啲。家務助理係兩回事嚟嘅， 佢同埋點解咧？我已經揾水啦，同埋地拖啦，拖咗幾次個地板。乾翻咧嗰啲白色印油浮翻出嚟， 所以咪就係咯，你係應該係要先吸咗 鬼泥嚟嗰啲， 唔係你係先要吸咗塵，你係要吸咗佢先。 吸塵機啊！ 因為當你抹完嘅時候，上面嗰啲又跌落嚟啦，咁樣你咪會不停咁樣去循環呢個咁樣嘅步驟咯。其實你係要先吸咗嗰只吸塵嗰個步驟啫，有排你搞啊！有時會整到即係成間屋都煙霧瀰漫。 馬老闆，你即係你啲巨宅豪宅從來冇裝修過，你冇經歷過呢啲嘢咩？你 真係冇經歷過呢啲。 你咁幸。 我好 冇佢冇漏过水啊！ 你行年八十几岁，从来冇装修过， 即系可能我简简 單單其實係 唔係佢有錢，佢一嚿佢就搬。 唔係啊，咁問題係你都會日久失修噶嘛？ 唔係真 係 好好好僥倖，真係冇呢啲咁嘅， 唔會冇㗎， 好快就冇㗎啦， 冇 啊！係啊，你一講完之後 反彈集團，我已經忍咗你成二十分鐘㗎啦，你係都要，係都要嗰啲叫咩話？ 我一咒你啊，真係會咩？咁我就 20分鐘，我就真係睇足二十分鐘。 咁你咒人就得啦。 咁你可以點？ 你 封辭職信到未啊？你上个礼拜你又话俾摆咗个台面未啊？辞职信 唔系你讲讲你间屋喎，你真系一啲 真系冇啊， 都冇试过，冇可能噶喎。 唔系系嗰啲小修小补咯， 例如咧， 例如个水龙头坏咗啦， 塞咗 啊，塞咗 啊，咁嗰啲 咯，系啊，冇真系 咁，我真系话你真系非常幸运。 咁几好喎，你间屋住咗几多年啊？ 唔系阿李丽蓉，佢啲坏运气去晒其他方面。 唔系，又或者其实有啲人咧，其实基本上又真系可能对呢一方面佢嗰个容忍度好高嘅。我例如我去过一个朋友屋企啦，即系总之佢可以用到嘅嘢嘅话，全部都唔 function 嘅。即系例如可能嘅就系、是你嗰个厕所嗰、那个水箱，你又要有一啲 漏漏嗰啲啊。我最 即系唔系用正常嘅使用方 式， 即系你可能系 要 托起个唔 错先可以咁样嘅。 又话个厕所 板甩 咗啊， 系啦，都可以嘅。又或者就系厨房嗰个水喉，你会见到佢滴。 我 佢又覺得 O K 嘅， 一定 即係咁咯。 我其實都得㗎，我其實都得㗎。我記得嗰次有個抽水馬桶，後面咪有一個箱水箱 嘅。 試過有一次佢唔知斷咗咧，我哋伸隻手落去掹㗎，即係你就咁撳係唔得㗎。 咁咪就類似啲咁嘅嘢。 即係你每次都有咁樣掹。 每次都要揭開個蓋，伸隻手去裏面掹嗰條嘢。 我嚟咧揾人去搞。我覺得洗手間咧，或凡係水嘅地方咧，有塞啊有漏咧，我覺得就係唔好嘅運氣嚟。 又或者濕係嘛？ 係啊，濕濕 感覺唔得 嘅。 踩落去黐落去， 有个土墩坏唔坏啊？个运气会影响运气，影响 衰 吓。其实如果佢冇个土墩嘅话，佢应该发咗噶啦，佢唔使同我哋一齐做。 嗱，有土墩咧，啲朋友运啊，衰到。衰到冇朋友，我话嘅。 我哋两个， 我哋都唔系你朋友。 系啊， 我哋 系 拍档 啫 嘛。 其实咧，我真系谂住星期一开开心心做一日节目。 都话唔得咯，今日系面问地。 大家好开心啊！ 收到， 系你唔开心啫嘛。 系你一个唔开心啫，我哋其他人都好 happy。 笑得几开心啫，大家系咪？Never shown on me. I want my life to be to live with you, to live with you. There's a way. Everybody says.If I ain't got you, I ain't got you. 其实我是很关心你的阿马强。我每次看到一些网上的讲减肚啊、健康啊、长生呢，我一定第一时间想 send 你。 长生、 啊、长生啊，不老啊，想你。 店啊嘛。 长生店你有咩？你想开返间啊？ 长生。嗱，你系咪负 面？ 你系咪负面？ 你所 负面啊？点会负面啫？系人都有制噶啦。 即系人哋话喂，你就嚟近红磡，你又以为我讲殡仪馆？我系讲你红磡体育馆啊嘛，系咪先？你唔好谂咁负面啊！ 得啦 ，OK。我仍然保持一颗开心嘅心。 唔系，出自我哋把口又好难唔负面嘅，系咪先？我都希望你负面，费事我解释。 冇错。喂嗱，有个就系健康达人咧，佢分享咗佢啲餐单。咁啊，其实咧，我想问下你又点睇咧？喂，其实我已经唔系话佢份量多定少啊，而系我点食到咁样嘅餐单啊！嗱，佢早餐咧食两条蕉同埋一个饭团。 系 阿健康强，你得唔得噶？ 两条蕉一个饭团， 我一条蕉一个饭团，两条蕉我都多就 OK 嘅。再加杯咖啡 啊嘛，系嘛？ 系啊， 我就系想讲样嘢，即 系 嗱，佢午餐先至奇怪，佢六只水煮蛋，两只细种，即系细嘅种。 算啦，我退出你呢个计划。 唔系，其实我已经开始唔睇餐单， 食到六只蛋啊！ 因为其实你减肥也好，又或者应该咁样啦，健康管理或者体重管理啦，其实真系要因应你自己嘅日常生活先至得噶。你夹硬跟佢，你跟两日你冇瘾噶， 同埋你睇佢呢个单，我真系想撕烂出去。 根本都唔得。 咪咯， 唔系多余少，点食六只蛋啊？咪好，即系你食到个人。好冇生活情趣啊，系咪？ 两只差唔多。 晚饭咧？ 晚饭咧就系再食两只蛋，晏昼食咗六只噶。 佢点嘅样啊？我想睇下呢一个人。 嗰个人而家变成点？ 讲啊， 成只蛋咁，成只蛋咁。 如果佢健康状况系点先？ 晚餐再两只蛋，同埋四分一片嘅肉干，同埋啲运动饮料咁样。喂，如果你晚晚咁食，我一个礼拜已经投降啦。可能唔使一礼拜。 咁讲嗱，除非咁讲，你讲紧呢个餐单嘅话，譬如可能讲紧我要有一件事即将要做，例如我要系喺短短嘅两个月或者个两个礼拜之内嘅话，我要减几多磅，或者我要影相，或者我要结婚 ，OK， 即系短暂嘅目标， 冇错。因为你一听落去咁，你已经知道嘅就系一定会营养不良嘅呢个人。 同埋系啊，蛋你食唔到咁多只嘅一餐，对于我，起码对于我咧， 系啊。同埋你呢个系男人定女人？ 女人嚟 嘅， 女人嚟嘅，电音女王啊，系啊，姐姐，系靓女嘅，系 keep 得好好嘅。但有时候好多嘢佢就天生嘅喎， 系啊，唔 代表你咁嘅样，即系会变成咁嘅样嘅喎。 有啲嘢你仲难做啊，马小强佢话要喺屋企咧，从来唔会着松身衫啊，因为睇唔到啲肥肉啊，都要着啲紧身衫 嘅。我都觉得系啊， 我屋企都唔着衫， 你唔觉得咩？哦，所以你变成咁系咪？哦， 唔怪之你个肚自由发展啦， 裤都唔着， 系咪读个四？系咪读个四个字啊 ？Freestyle。 哦，唔系呢啲叫 birthday suit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今年五至六月以消费者身份检视十一间有提供衣物回收服务的机构，发现可回收衣物在种类、新净程度和卫生水平都需符合一定条件。上门回收的捐赠衣物亦都需要符合一定数量要求，但是条件和收费差异颇大。例如四间机构要求需捐赠至少三袋，至最高超过十袋才可以获免费上门回收，未达到相关数量，有机构会收取200元费用。亦都有機構要求每箱衣物回收費500元，每次上門回收要至少達到三箱，即是最低消費1500元。消委會建議市民在捐贈衣物之前，先瀏覽相關回收機構網頁或者社交媒體專頁，了解清楚回收要求和資訊，亦都要注意不同機構對於一袋衣物的定義不同，適宜先了解不同機構的衣袋，參考尺寸。政府昨日展開為期3個月打擊600多個衛生黑點的計劃，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行动一定会持续，三个月只是给予市民见到政府有目标、有阶段性的改善。他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出年和后年都会进行有关计划，但是不希望计划是永续，希望进行一两年之后整体环境有显著改善，市民习惯了干净的城市，减少不良习惯。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在卫生黑点加装闭路电视，如果见到有违法行为会检控，当局会在执法和保障私人方面取得平衡。他又说当局会加大执法力度，但强调没有交数的情况，如果遇到不太严重的个案会先警告，当局亦都会研究是不是要提高罚则，包括将乱抛垃圾罚款$1,500提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对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刘国芬在个人社交网页说，今朝轻微咳嗽，快速测试呈阳性，已经立即隔离。他说自己上个星期五回到立法会工作，与办事处职员有接触，期间一直戴口罩，平日亦都会每日进行快速测试。他提到已经接种三剂疫苗，暂时病症轻微。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强调，反对台独就是为了避免战争，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他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够确保中英关系顺利发展。郑泽光在与英国各界代表座谈的时候说，面对当前美方和台独势力不断挑衅的严峻形势，台湾问题亦都成为新时代中英关系能不能够顺利发展的试金石。中方敦促英国决策者以实际行动履行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联系，或者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合作，停止为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说行，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99点，系跌176点，总成交金额3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3点，系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6跌5.2，腾讯控股300.2跌4蚊，盈富基金20.52跌2毫，美团179.8升7毫，阿里巴巴92.25系跌6.5，东方海外国际225.啱啱转咗系报224.4跌40.6，中国移动52.05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33.29，瑞士法郎0.943，加元1.28，人民幣6.759，英鎊對美元1.211，歐元對美元1.025，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0点，系升283点。港金报16,8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7美元，卖出1,79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津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大家好，我系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好，有一个讲法咧，唔知两位拍档咧同唔同意，或者你点睇啦？ 请 讲。瞓觉咧，如果今日瞓唔够咧，可唔可以补喺听日瞓翻多啲啲嘅？ 我都 OK 啊，我会啊。 我 OK 啊， 系啊， 系嘛？我就听过有啲讲法就冇得补嘅，总之唔够咧就唔够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日本有个访问啦，就访问咗一个咧，佢叫自己做睡眠教练啊，因为佢系对呢方面比较有研究。佢系人嘅生理时钟咧，如果以九十分钟为一个单位。一日廿四小时咧就系十六个单位，咁要瞓几耐咧？每一个人每一日系瞓五个单位，等于七个钟三十分钟，七小时三十分钟，一个礼拜就三十五个单位吓。佢觉得如果你今日瞓唔够五个单位咧，咁剩低嘅譬如一或者两个单位咧，可以隔日咧喺瞓晏觉时候咧系补充翻嘅。咁甚至咧佢话平时咧，如果大家系可以嘅话，工作就唔知你嘅工作时间会唔会一路连绵又做嘢啦。如果可以咧，佢话喺十二点到两点，或者傍晚五点到七点。进行大约十五至二十分钟嘅小睡片刻，等个大脑佢咁讲，佢大脑嘅温度下降一阵，即系好似轻轻闩一闩嘅机， 扭制火， 熄一熄，系啦，十零分钟咁样咯。咁啊，唔知你对呢方面会唔会有啲睇法啊？或者系你有冇咁样做噶？ 你先啦。 嗱，我一至五咧，我就七点钟起身嘅。我其实每一日起身都好辛苦，好眼瞓嘅。 咁啱噶，我五点起身噶。 哇，你五点起身 系啊？ 做运动吗？ 你系有意识定系专？你系点样起身？你系自己 自 然醒啊，定系你教闹钟噶？ 自然醒，系啊，惯咗就 好 准 时 嘅，准时噶。但系而家就會因應住可能你個天冇咁早光咧，我就會再就六點鐘醒咯。有時會咁樣。 哦，即係天光就俾個息怒你， 冇錯， 起身啦咁樣。 到你嘅。 到星期六咧，哇！呢個禮拜我唔記得幾多個禮拜六開始啦，七點零咧我就醒咗啦。 有咩問題啊？ 因为你星期一至五都是这样嘛，你惯了嘛。 是啊、但我是很眼瞓的嘛，于是呢、 哦、 我再强 迫自己再入睡。 不会，我就坐在那里看下电视啊咁样、啊、然后去到九点钟度咧眼瞓再瞓、 嗯。 但去到礼拜日呢就不会醒的了，即是个七点钟。 真 的 不会醒啊，全日都不醒。 不醒、 哦、 死人一样。 是啊， 马小玲会不会把手摆落你的鼻子？ 不会， 你还会不会气死？ 他想不觉意放个枕头上去。然后不觉意坐上来。 不会醒，那几点钟起身？ 十点零啦。 哦， 那我就 这是你理想的。 咁都系瞓多少少啫。我以为你到夜晚 拉匀 先起身吃晚饭。 不会不会，我不得的，我不是那些睡宝宝。 有些人真的可 以的。上次講過啦，上禮拜係啦，好嘥、 啊、 時間。 嗱，其實 咧 仲有一個提議嘅，咁、嗯、我覺得 well 都不妨試下嘅。佢如果你連瞓覺即係瞓午睡都冇時間， 嗯、 可以咧一個鐘頭或者每隔九十分鐘啦，即係個半鐘頭咧。冥想幾分鐘，起碼等佢腦喺嗰刻放空一陣咁樣咯。咁係咯，即係如果你工作容許嘅，咁你咪耐唔耐？ 大佬，你晏晝有冇瞓晏覺啊？ 呢排冇啦， 啊做咩啊？咁你喺屋企？ 喺屋企总会有嘢做嘅，总会有嘢做，系啊， 勤力啊佢。 系啊，我都觉得系。 总会有嘢做， 但系可以俾自己即系休息下咯。 系啊，摊下都好。 系啊，唔使永远都好似吓即系开到 系要做做做做做做做 咁样咯。 识唔到啊佢机呢排。 点 解啊？ 唔知点解识唔到。 你 入房， 你自己唔肯识。 系啊，你入房拉埋个窗帘，摊喺张床度啦。 系啦，咩都唔做啦，放空得唔得？ 我试下好似佢咁，耐唔耐个九十分钟咧，又可以 真系啊，好 停一停 嘅 机 啊。 系啊，嗱，我自己本人又觉得咁样嘅，即系你话呢啲咁嘅嘢，可唔可以用数嚟计咧？我觉得唔可以用数嚟计嘅，只可以嘅就系拉匀嚟计嘅啫。因为我始终会觉得就系话，哦，失眠一日，系啊，好辛苦啊，好攰啊，但系佢总会攰。到有一日嘅话咧，你系会觉得透支，你自然就会瞓噶啦。 系啊， 所以我系唔会逼自己嘅，因为我真系亦都尝试过嘅啫。其实我瞓我个睡眠嘅质素系唔好嘅，我好容易会醒啦。 嗯、 可能你有少少光嘅话咧，我就会成个人就会好精神噶啦。精神咗嘅话咧，我系唔可以瞓翻嘅。所以其实我睡眠质素系唔好啦。再加上我就系年纪有少少大啦，咁我就系、是起码三四点钟嘅时候，大家都会明白嘅。佢就会自自然然会起起身嘅。有时起起身嘅话，瞓翻低，我仲可以瞓得。瞓翻 着， 但系有时嘅话咧系瞓唔到嘅。咁但我五点几或者六点钟我又起身咯， 又自然醒。 系啦，我咪由得佢系咁咯，因为呢个已经成为咗我嘅 pattern 啦。我唔会逼自己嘅，因为我觉得越逼系越衰， 同埋你越想自己瞓就越想瞓唔到。 同埋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觉得系独特嘅，佢嘅起居饮食啊，佢嘅作息啊，又或者系佢需要嘅营养啊，各样各样嘢嘅话，我觉得相信每一个人都唔同。 系啊， 所以我系唔可以嘅就系话睇一套咁样嘅通书，我就要学到老咯。例如佢咁样讲，我就话哦，每一日就系要戒成个半钟头系为之一个单位，你要瞓够几多几多。我觉得唔可以咁样计， 系啦，随意啲啦，日日计住。诶，今日瞓咗三个 unit， 系啦，争两个 unit， 咁我又今日又要补翻呢两个 unit， 我补唔到嘅后日我又争四个 unit。何必要咁？ 生活仲要辛苦咯， 系 啊，仲有 lunch 食六粒蛋， 系啦，我最憎 食咗五粒， 点算啊？ 雪柜冇得五粒， 同埋屋企唔好着咁阔嘅睡衣。生命船有时开心心 系 啦，随缘啦。 最紧要系开心，最紧要嘅就系有啲咩嘢咧？我觉得嘅就系你想食你就去食啦，当然唔好过分。咁我就觉得应该系 OK 噶啦，系咪？ 人生咁样几开心？ 如果你能够 keep 到自己话好 fit 啊，咁但系。问题系，第一你系唔开心嘅，我觉得嗰个付出同埋收入唔成正比咯。 太大压力啦！我系争咗一粒蛋，快啲食。 好，同意。最紧要每日要做嘅事系咩？就系听住《风骚烦恼》。 耶！ 网上情，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在生命之中有些很重要的人，你很想他的人，每一晚你未跟他讲过电话，你是不会睡的。这个人可能陪你倾偈倾过上千次，但是都不会累，都不会厌。每一晚最重要的节目，做晒所有嘢啦，瞓觉之前一定要做嘅事就系同佢倾电话，唔系倾一阵，可能系倾一晚，甚至倾一通宵。到收线嘅时候，你一句晚安，佢一句晚安；你一句收线先啦，佢又一句你收线先啦。当时你觉得有呢个人陪你真系太好啦，但你有冇谂过呢个咁亲密嘅人？有一日可能都会变成一个陌生人，可能你会忘记由几时开始你哋嘅关系变得越来越奇怪，好冷淡。你讲嘅说话佢好似冇兴趣回应，而你嗰啲少少嘅情绪佢都唔系咁在乎，发脾气呀佢直接收线。你等佢嘅回复，等完又等，等完又等。再往后的时间，你自己都不想找他，他也不会找你。关系就是这样慢慢由好热情到慢慢变成冷了下来。真正放低一个人，其实是不会需要忘记他，因为你基本上已经忘记了，又怎会要提自己去忘记呢？你甚至不会将他从自己的电话簿里面删掉，亦都不会将他所有的平台锁上，因为无论他在这里或者不在这里，你都不会再在意。无论最近他做了什么，认识了什么人，对你来说已经一点都不重要。去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放低了。如果你仍然提自己忘记他，如果你仍然上这个社交平台耐不耐望下，看他做什么先，识了什么朋友，为什么他不回复我，这样的时候好对不住，你心里面仍然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给这个已经离开了的人。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着，不要再爱了，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我寻日啦，又翻去探我妈妈。 突然嘅点啊你？ 系啊。 好嘅，嚟啊！尋日翻去探你媽媽， 係啊，唔係你想有啲前奏嘛？唉，又星期一啦，尋日應該係星期日啦。 係啊，唔係，我意思嘅就可能就係啱啱聽完嘅就係咩嘅話，我想同你大家講啲咩嘢咁，即係有個咁樣嘅引子。 哦，呢啲係新派嘅。 我知你插入噶嘛，你 直接做乜嘢？我係反應。 新派新 係啊，梗係新派啦， 我覺得好怪咯。 唔緊要，唔緊要。 OK， 啱新派你講啊，新派。 尋日翻去探媽媽， 係啦，因為琴日都好熱㗎嘛。 你琴日探媽媽嗎？马妈妈， 探特， 探妈妈，马妈妈， 因为佢姓马嘛，咁就叫马妈 妈。 妈妈，我翻嚟探马妈 妈。 妈 咁点啊？ 妈妈妈， 因为我哋已经叮嘱咗佢好耐，你必须开冷气，你唔可以唔开，因为太热啦。 系啊，会中暑啊嘛。 系咁，我翻到去 平时点噶？因为风扇开唔开又 上，开风扇咯， 又唔开， 又唔开，窗都唔 开， 开窗但系好少一条罅咁咧，我觉得好焗。 咁其实或者每人体感唔同，或者马妈妈真系冻咧， 啱呢个同 意啊。你有冇见过有时热天嗰啲阿婆都戴冷帽噶？ 系啊，我 咁唔通你除佢冷帽咯？除你冷帽咁， 依家 系咁啊？你做乜除阿婆戴冷帽啊？ 唔系有时真系你见到咁热， 系 我可能，所以我想讲咩？我唔系笑阿婆，即系有时咧个人体感唔同，老人家我唔知，可能真系会怕冻咧。 可能身体唔好咧。 我翻去先，咁诶吓。乖，开冷气，好舒服。但系人多之后咧，越嚟越热。我睇一个帘幕，哇，26度，你有冇搞错啊？ 即系间屋企系 咪？系啊，即系个冷气咧。 嗱，你头先你讲嘅说话，你露咗原机啦。 系 人多先会觉得 啱 唔够，佢一个人去承受嗰啲冷气，有度可能啱啱好。 系啊，系啊，同意啊。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嗰个空调咧系要搞到佢大家舒服为止嘅，你就唔好墨守成规。好似话我哋喺网嗰度咧，就睇得单新闻，有个男士咧就必须个冷气咧就调校到27度系嘛？我觉得真系冇意思。 尤其是咁，讲嗰个系诶，佢太太系孕妇嚟， 孕 妇系热好多噶，好热噶， 系啊， 你都应该明啦，系咪先？你个肚都咁上下啦。 系啊，我明啊。 你大 概 几多度肚啊？你 又踢我啦？ 系啊，我手伸出嚟啊！快啲伸出嚟啦！我哋已经喺里面嗰度住咗20年啦。 点知20年 喺个度 变石英啊！ 石英啊！石英中啊！咁我就觉得咧，系真系要啱温度咧，大家都舒服嘅。咁如果譬如话好似嗰啲男士咁啦， 对唔住，你话讲啱温度啊，正系呢一个嘅问题在所在啦。就系两个人一齐住，我觉得27度，另外一个可能系18度 嘅 喎。 有 噶， 有呢啲分别。 嗱，我自己觉得咧， 你话啦， 咁嗰个孕妇咧，个 B B 系你噶嘛，你梗系就个妈妈啦。 个 B B 唔单止系佢嘅， 佢 系两公婆嘅。 我睇嗰篇文章，佢个男人唔系因为怕冻。佢系话悭电啫， 咁啊仲衰， 系咪好衰啊？你觉得 衰到不得， 即系你两个唔得嘅，我睇咗之后我好怕冻啊。咁我都仲或者有少少情有可原，但系你因为悭电悭钱呢样嘢真系抵打 啦，冇用噶啦。呢个男人生完就谂清楚啦， 又唔好咁讲，令教人打制，冇叫 人 分拆。 我叫佢自己谂清楚啫， 系 啊，咁样。咁你咧，你系惯咗热定系冻噶？你 我系唔可以太过冻嘅，我系怕冻嘅。怕熱嘅，我通常就會係24度啦，係啊， 24度 OK 啊，幾舒服啊， 再加風扇。 哇！咁啊，凉爽啊！ 咁开低度唔开复线？ 诶、欸，唔同喎、 啊，唔同噶， 系啊，唔同噶，咁样会悭啲噶。因为如果你低度啲个低诶低嘅诶咩个温度嘅话咧，你又会再扯多啲电噶嘛 ？OK， 系 啊，呢 一 个系啲专家教噶嘛，令到你屋企诶流通 啊 嘛， 打通晒，同埋对流风扇仲正啊嘛， 冇错， 不妨试下。OK， 好啊，沙一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先听十一点新闻。 系形容减辣风险何行？再配合黃碼和檢測等，令到抵港人士無需為那 1% 的風險而承受不必要的不便。政府昨日展開為期三個月打擊600多個衛生黑點的計劃，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行動一定會持續，三個月只是給予市民見到政府有目標、有階段性的改善。他預計今年餘下時間、出年和後年都會進行有關計劃，但是不希望計劃是永續，希望進行一兩年之後整體環境有顯著改善，市民習慣了乾淨的城市，減少不良習慣。卓永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會在衛生黑點加裝閉路電視，如果見到有違法行為會檢控，當局會在執法和保障私隱方面取得平衡。他又說，當局會加大執法力度，但強調沒有交數的情況，如果遇到不太嚴重的個案，會先警告。當局亦都會研究是不是要提高罰則，包括將亂拋垃圾罰款1500元提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1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3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7点，系升38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69.68跌3毫，騰訊控股300.4跌3.8，盈富基金20.58跌1.4，美團181元升1.9，阿里巴巴92.35跌5.5，東方海外國際228.8跌36.2，中國移動52.4跌1毫，比亞迪股份286元跌8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5，英磅9.493，瑞士法郎8.315，澳元5.564，加元6.125，新西蘭元5.038，歐元8.028。每百日元對港元5.87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41。日經平均指數報28830點，升283點。港金報16830元，係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6美元，賣出179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 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那段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以及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也都成为越来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的起点了。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进入第二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67%嘅。星期一，我哋今日天气咧就系天晴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后来咧会转有阵阵嘅骤雨，日间酷热，长数天骤雨会增多嘅。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早晨， 马老师 早晨，早晨， 马什么？ 你好， 田国阳系嘛？ 系啊，田国阳啊， 系、啊、 大佬张系嘛？ 系啊，冇错， 我讲我都系小朋友嚟啫。 系啊，我今日变咗小张张， 小张张。 O、okay, K，、啊、有冇读过孝经啊？ 有啊，就期啦。 阿田国阳啊？ 咩啊？ 你系精灵， 系， 但系态度有啲问题。 哦，有咩态度啊？ 佢好坦白啫嘛，佢话读过就期啦，咁样啫嘛。 系啊，我有就期啦，咁样啫嘛。我讲真话， 冇人咁答问题嘅。 如果我识咁样讲嘢嘅话，我就唔使你上堂啦。 但你上完堂都系咁样。 我未上堂啊，而家你未学，你落咩未落堂 ？O K O K O K， 阿小张张咧 咩事啊，女士？ 孝经啊， 嗯，孝经我未学。 佢有睇过另外一本， 系 咩经啊？ 印度噶。唔系啊，嗰本好奇怪啊， 咩经啊？ 好多公仔， 哦、 有冇睇过啊？ 老师梗系都有睇啦，吓、啊、你冇细过你睇，你有冇搞错啊你？嗱，孝经有一句说话咧、啊，大家都应该好熟噶啦，就叫咩咧？ 咩、 嗯、 啊？ 身体发肤 受 之父母，咁即系话咧，头发咧其实好紧要。 特別喺古人嚟講，超級緊要。 皮膚唔緊要咩？髮膚喎、啊，兩樣嘢嚟喎。 頭髮最重要。 點解 嘅？頭髮、啊。 你諗下，你諗下。 嗯。 諗下點解頭髮咁緊要？ 哦，因為啲人若果係甩頭髮嘅話，會好唔開心。 唔係，因為咧喺古時咧，啲人係留長頭髮。 係啊， 一路留留留，因為又冇 唔同計啊，咁樣代表佢嘅年紀啊。 冇爸爸 shop 啦，係咪先？ 係啊。 又冇又冇 又冇媽媽 shop 啦。 冇爸爸冇媽媽。 咁咪好惨咯，冇得 shop。 妈妈 shop 系乜嘢啊？ 妈妈 shop 我唔知啊。 妈妈 shop 明明妈妈嗰啲嘢咯。 哎呀， 系啊， 奶樽啊， 奶壶啊， 嗰啲咪妈妈 shop 咯。 嗰啲总之有奶有奶字嘅就系咯。 系啊，嗯，有奶粉啊嗰啲啊。 老师， 点估你都唔会行啦、啊 ？老师上呢台真系好辛苦啊！我随随时随时猝死 啊！ 我惊。 客家婆都系咁话。 十五级。 系， 因为咧嗰时咧，冇而家咁科技咁发达啦，洗头剪 唔关科技事啊， 系夹， 系因为个观念，佢觉得剪头发就系唔应该啫嘛，即系你甚至父母啊嘛， 同埋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剪头发都 唔使科技噶， 洗头又唔方便， 但系以前冇教剪嘅咩？ 以前啊嘛。 以前啊，系 啊，真系啊， 冇任何利器 嘅咩？洗头好大件事噶嘛， 系啊，你洗头你都要吹头啦， 梗系冧长。以前啲人啲 唔系咯，但系佢哋冇风筒噶嘛， 风干咯，好靓啊，吹头发， 佢揈开佢又 啊。 於是咧，佢头发嚟讲咧就好紧要嘅，唔可以即系立乱 剪 啊、成啊咁样样。记唔记得老师教过你沐浴个沐字啊？ 唔记得。 谂下， 系咪答得你好快啊？ 谂啦， 因为真系唔记得啊嘛。 唔系你 沐浴嘅沐字，你想问我乜嘢啊？ 点解啊？嗰阵时我真系教过你嘅。 水沐沐浴嘅沐字啊？冲凉咯。 错。我真系教过你哋嘅沐浴。 俾少 tips 啊，唔该。 系 两样嘢嚟嘅。 系啊，沐一个意思，浴一个意思。 哦，我知。沐咧就系 shower 冲。 两个意思啊。 浸浴。 浴。 沐一个意思，水一个意思啊！ 系啊， 唔、记得 唔系沐一个意思，沐就系洗头， 啊、 记唔记得啊？ 系啦，浴就系洗身， 浴就系洗身。 我已经放下，啊、每次上嚟你同我度放下，都好难记成， 系咪好难受咧？ 唔紧要，我已经用一个 生咁样系嘛，不思进取，你咪觉得好难受咧？ 你使唔使瞪大？ 同你个三年都系咁嘅啫。 阿田哥样啊？ 咩事啊？ 课程松唔松散啊？ 散到咧，简直好似 一盘沙咁。 系啊， 真系 好似我哋食 讲下依样，讲下嗰样。 系啊， 我一路讲紧头发。 讲、 okay? 你讲咗沐浴啊，头先 系啊，唔系我话翻俾你听，沐字就系洗头咁嘅意思。因为古时咧又冇 shower 啦，又冇浴缸啦， 所以咧如果佢要洗一次头咧，好紧要嘅。 系、以前冇自来水噶喎， 系啊。 而家我哋咧开水又有，咁以前我哋开住有河边喎， 系 啊，你仲有 shampoo， 仲有 conditioner， 几、方便啦。 嗯， 系啊。 以前辣 conditioner 辣， 你写有辣。拿来咁嘅意思， 系系知道。Give it to me 咁样，嗰啲信拿喺度啦。 咁以前用咩洗头噶？佢 用水咯， 唔系水梗系有水啦。 用咩洗头？ 都有啲嘢，系有啲嘢。 即系用咩清洁剂啊？ 系啊。 用而家我哋会唔会用噶？ 唔会啦，好少啦。 系 因为我哋已经有 有。 啱， 系植物嚟嘅，系咪？ 又喺植物嗰度，系啲菇类嚟嘅， 菇类， 菇 用菇洗头， 系啊， 好臭， 用菇洗头， 个菇点会臭啊？ 菇有啲腥腥地味， 菇又唔会臭嘅， 佢噏噶嘛？你洗完之后， 我想问佢用咩菇啊？用北菇啊、冬菇啊、大菇啊，定系咩菇啊？ 菇啊， 系啊，菇都有得做，金菇啊，草菇啊， 一定唔系雌菇啦，第一 个顶。 点啊？ 系咪有钱固定啊？ 人哋真系想虚心咁样教你啊！ 啊我而家等紧你答我，你喺度笑， 你真系松散啊！ 系 啊，真 系绝对松散， 所谓啊，真系仲 衰 过， 系啊， 仲衰过客家。 诶，小息我出去买水饮，买饼食，咪买饼食， 真系啊！ 仲上唔上啊？一阵间 上，点会唔上啫？ 老师走咗。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 不开心得你半处，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心话得你未曾无事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全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 逢寿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唉，翻嚟啦，老师。 嗱，全部修心养性啦吓、 啊，我 发发火啦。 咩、叫养性啊，师傅？ 嚟嚟， 咩性要养啊？ 嗱，讲翻头先个洗， 你未讲洗菇头嘛？ 嗰样嘢叫猪灵，猪系一只猪个猪，灵系 个菇叫猪灵菇啊？ 佢嘅学名系 Polyporus。Umbilicus 咩嚟噶？ 佢咧亦都叫野猪屎或者地乌桃 啊， 系啦，其实咧系啲类似 野猪屎啊， 系啊， 即系野猪嘅屎啊，咁啊唔系菇啦， 呢啲系名嚟嘅啫。以前啲人中意见到啲咩似咩就话野猪屎 啊 啦， 即系嗰啲菇个样系似嗰啲野猪嘅屎。 就是、其实嗰啲菇咧就系啲树嗰啲根部嚟嘅，呕咗出嚟嘅。 咪系咯，所以佢咪就系话会有啲噏味咯。 系啊， 如果你用冬菇嚟， 系啦， 系。如果你咁呕出嚟，噏噏地，仲要叫野猪屎添， 系 咯。叫咩名啊？你记唔记得？ 野猪屎。 之前嗰叫咩？ 野猪屎咯， 咩叫咩？ 我话佢另一个名叫野猪屎。 系啊， 之前我话猪咩？ 冇叫， 冇啊， 冇讲过。 你净系讲个野猪屎啫嘛？ 有啊，我仲话草花头下边仲有个咩字？ 如果全班同学都听唔到个问题，就 系 你嗰度唔系我哋嗰 度， 我嗰度 嘅 问题。 我哋全部人都听唔到、啊，你谂下。 猪灵啊，草花头， 猪灵灵系嘛？ 草花头做个 猪灵灵我真系识， 系啊， 好靓， 我 觉得佢 系 啊。 喂，另外咧，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 今日教咩嘅？点解讲洗 头？ 点解 讲 洗头？ 讲 身体发 肤 受诸 父 母， 我所有关于头发嘅嘢。 哦， 咁嗱，你知啦，嗰、那个洗头咧，好多好大阵仗噶嘛。 嗯嗯。 于是咧，古人就真系好聪明啦，就发明嗰啲工具咧。就攞个嘢擦下个头，就当洗头。 擦下个头啊， 系啊， 嗯、 真系啊，嗰、那个叫鼻子，鼻味个鼻，每一女字旁上面有个竹花头。 鼻 味 子 系啦，叫鼻子 系咩嚟噶？鼻子 就类似一个 咯， 系啊，擦头嘅类似一个梳， 一个梳 啊，系啲象牙嚟嘅、啊。如果靓嗰啲就用象牙，啊、即系好似啲两边 冇钱嗰啲，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就用 手 指咁样系咪 啊？ 你自己用手指捽， 系啊，手指捽下佢， 咁都当系洗咗头啊？ 系啊，唔系因为佢真系咁擦啊。买咁你有时污糟邋遢啊嘛， 咁你会痕噶嘛个头， 咁咪用嗰个嘢拗咯， 都有可能噶，系啊，痕佢就觉得拗，拗佢唔痕咪当洗咗咯， 系啊，就当洗咗， 系啊。 哦， 以前啲古人都幾求其， 但係老師啊，就算唔痕咧，就算唔痕，佢都有啲味㗎，可以有啲汗味，嗰樣撇唔到㗎，係咯、 啊， 撇唔到㗎。 系啊， 你闻下你自己个枕头啊，真 系 好臭啊！ 古人 系啊，真 系 啊，咁啊，仲有黑掹掹嘅， 系啊， 有 冇 油 喺度啊？点 处理咧？呢、這个问题，以前啲人点处理？ 嗱，佢久唔久都要用水洗头嘅，但系咧，因为真系唔方便，就用个鼻咧咁样喺度捽下捽下捽下个头嘅、 啊， 就系、是、咁样嘅、 啊，就当洗咗啦。 冇错啦， 男女都系啊。 男女都是啊，系啊，咁、哦、样咯。 你污糟啊！ 我都觉得是 系啊，好污糟噶。 同埋以前啲人咧，搽唔搽 gel 啊、mousse 啊， 唔搽 泥啊。 但系咧，男人咧就要戴一顶帽，再用一条头巾包住佢。 叫冠 系啦，佢必须要系咁样嘅。 衣冠禽兽嘛，上次阿老师问， 系啊， 记 唔 记得？ 记唔记得点解啊？ 梗系记得啦，大冠啊嘛，身上有嗰啲公仔噶嘛，系咪先？ 仔 禽兽系分为 文身 同埋文官 啊，冇错 啊，我记得嘅， 真系离谱啊！仲有有冇听过结发夫妻啊？ 有， 即系可想而知咧， 将头发绑埋一齐。 系啊，头发咧系几紧要。 佢点解要绑埋一齐头发？ 结婚啦嘛， 结婚嗱，第一次结婚就叫绑 几耐？ 结发夫妻就喺洞房花烛夜嗰一晚。 哦， 咁大家 因为惊佢走啊。 系啊，一揭开， 一揭开，哇！ 马小强啊！ 佢 大家咁话啦，嗬？佢俾你一揭开嗰度，哇！吓一跳，因为好多时候我未见过面噶嘛。 系啊，好多时候未见过面噶。 系啊。 嗱，咁结发夫妻系点嘅意思咧？就系、是、咧洞房花烛之前， 嗯， 就要饮合紧酒啦嘛。 哇，正啊！ 唔系有交杯嘅咩？交杯合紧 啊。系啦， 你讲埋交杯先。 男女双方各整一执头发出嚟。 嗯。 绑埋一齐， 整出嚟意思即系 剪 出嚟， 系啦，剪少少，唔好剪多啊！又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啊，唔得噶。 跟住阿妈入嚟闹系咪？ 剪咁多， 啊，又似你啊！ 唔好倒住，剪埋先。 系咁啊，剪咗啦，跟住就合紧胶杯。 合紧胶杯咩意思啊？ 翘住个 手， 真系啊！ 系啊，而家都有噶， 系啊， 而家都有， 系啊，老土啊，老土啊！ 以前已经系咁噶啦。 系啊，咁有冇听过永结同心啊？ 有啊。 都同头发有关噶， 系咩？ 结头个结就系将啲头发打埋一个结。 冇错啦，系啦，明唔明啊？ 结明 系啦。咁但系咧，古时咧，你就算你系夫妻咧，好多嘢都唔可以一齐做。 系啊，例如咧， 冲凉 都已经系 唔可以冲凉，唔可以一齐冲， 唔可以一齐冲凉。 系啊， 咁啊系。 点解啊？ 尴尬， 妻都尴尬， 尴尬。 而家都唔系， 我唔得噶， 系咩？ 系啊，我都肉酸。 田国阳，你有时好多嘢你都撞中 吓。 以前冲凉咧系用咩冲嘅咧？即系冇浴缸啊嘛。嗰个装水嗰个咧就叫鉴啦。 哦，即系尴尬个鉴。 唔系，系金字嗰、那个。 哦， 系鉴茶。点解咧？因为以前咧嗰啲铜啊、铁啊唔系好咩啊。 嗯。 咁就用个鉴。借鑑啊，個鑑就可以反映到自己個樣 子。哦，當鏡用。 冇錯啦，個鑑咧就好細個嘅，咁啊倒啲水落去，兩公婆就唔可以一齊沖嘅。 啊，因為唔夠水。 係噶。 你有冇搞錯？醃眼啊！你用曬水，係咪咁嘅意思啊，老師？个夹大夹就得咯，用 冇人细夹 啲夹咪得，或者密集啲笔多啲水咪得咯。 系啦，佢冲凉嚟攞个兜淋落自己度嘅。 系啊， 系啦，咁样样。嗰个夹咧就系、是、一个冲嘅浴缸， 一个碗仔咁样啊， 大个小蛇，即系佢。相当于而家人的浴缸， 但是不是、啊、我看有些人有些古装戏咧，啲人都有个木桶浸晒落去噶、啊。以前啲公子， 你睇嗰啲咸片嚟嘅啫。 唔系啊，有另外一个咯，就系、是、诶《倩女幽魂》。 系啊，我就讲《倩女幽魂》 都系用个 浸喺个浴桶里边啊。 系啊，跟住咧，张国荣咧喺下边嗰度浸住啊嘛。咁跟住咧就话哇，因为老知道嘅就 系 有人嘅味道 啊，所以佢沉落水底啊嘛。 出口气嘅时候嘅话咧，跟住就。 王祖贤揿翻佢嘛，系啊，你唔冇睇嗰套戏咩？ 你 系木皮皮 去戏剧学院嗰度读啦。 啊，呢度唔系戏剧院咩？ 啊，仲要你系陈欣贤添。 但系咧，头发咧，既然咧咁紧要咧，古代都有一种刑罚，就系、是、对付嗰啲喺道德上惩罚嗰啲坏人嘅， 剪咗佢头发， 剪晒佢头发，呢、 哦、 个就系个。 坤字啦，头爆发下面做一个类似突压咁嘅字，呢、這个咧喺当时嚟讲咧系好残酷嘅。 唔残酷啊，因为几残酷啫，我觉得。 剪晒头发、 啊。好靓哦，剪咧。 以前嘅观念唔系咁啊，田国阳。 田国阳，你真系好顽劣。 我唔系好顽劣啦。你话真系好多人嘅啲女仔剪到头发好短咧，觉得哇好有型啊！ 我讲紧古代嘅惩罚punishment。 咁你真系觉得你而家啲女仔剪到自己头发好短，就系惩罚紧自己啦，系咪？ 我冇咁讲。哦，例句。 我唔得，我有疲劳。 啊！ 我落咗堂噶啦，我出咗去噶啦。 我散啊散啊散晒去啦！ 你啲课程啊，简直就好似人哋嗰啲咧。食嗰啲嘢咁样啊，跌晒啲碎落嚟咁样啊！ 唔系，我今日主要讲头发 碎片化，直头系将所有嘢。 老师啊，以前啲古人有冇染发噶？ 冇， 所以佢哋白头发就白头发， 系啊， 就唔可以再染。 早生华发，个华字咧，其实 点解叫华发嘅？ 其实即系个花字。 我因为你见到啲白色头发，哇！ 甩糖啦！ 大家听唔听到你咩声？ 我好惊啊！ 早生华发嘅意思咧，就系白头发啦。 你第一下发现自己有白头发嘅时候，都会咁啦。 哇， 真系会惊一惊噶。 嗱，未必讲个华字，可能讲另一个单字。 我知啊，但系如果你有翻少少礼貌嘅，哇，搞错。 嗱，我先掹入去先。 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一次性彩色或图案口罩，在火粒过滤效率方面，有19款型号最少有一个样本的测试结果较声称的低，其中差距较大的 Faceware by Mass Factory 效率平均值只有 95.3%， 低于标示的 99%。 生产商向消委会提交供应商测试报告，指产品最少达到火粒过滤效率 99%， 与消委会测试结果相差 3%，认为情况对消费者健康风险不大，但是会调查原因并加以改善。在细菌过滤效率方面， Mascology 样本声称平均值高于 99%， 但是样本只有 96.7% 至 97.3%。 生产商回应说，测试结果有机会受到测试环境、外力拉扯或者紫外线照射等的因素影响，同一批次口罩亦都有机会因为原材料内的些微差异等的因素，令到个别结果存有差异。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说明供怀孕和产后妇女专用的抗妊娠纹产品，发现其中14款检出香料致敏物，另外有4款分别检出潜在有害物质、人造麝香或者塑化剂，可能会增加胎儿和婴幼儿经由母体和母乳摄入潜在有害物质的风险。30款受测试样本包括12款抗妊娠纹油和18款抗妊娠纹乳霜，售价由90至570元。消委会检视样本成分标签时，又发现有2款样本标示含有矿物油或者矿脂等。参考过往检测，部分含矿物油产品的部分物质被吞食之后有机会积存在体内，部分更加有潜在致癌风险。消委会提醒女士应该避免将含矿物油成分的产品用于胸部，以免婴幼儿经母乳胃部摄入。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海外和台湾抵港人士入境检疫安排改为3+4，即是3日酒店检疫和4日医学监察，不会额外增加内地防疫风险，无碍香港与内地正常通关的商讨进程。 李家超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强调，与内地部门沟通无间，沟通层次亦都唔低。又指新安排并冇额外增加社区爆发风险，对内地亦都唔会带嚟额外风险，所以唔存在有关措施令到两地正常通关越嚟越难。今日是日本战败投降77周年，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上高市早苗以及执政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秋生田光一先后参拜靖国神社，共同社话是连续3年有阁僚在中战日到神社参拜。共同社又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岸田文雄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神社献上祭祀费。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任何国家向那些为国牺牲的人表示敬意是很自然的事。日本会继续加强与包括中国和南韩在内的邻国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417.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0点，系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9毫六跌2仙，腾讯控股301.6跌2.6，盈富基金20.6毫六跌6仙，美团182.4升3.3，阿里巴巴92.9冇升跌，东方海外国际230.8跌34.2，中国移动52.3跌2毫，比亚迪股份287元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33.29，瑞士法郎0.942，加元1.28，人民幣6.761，英磅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25，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3点，升336点。港金报16,760元，系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5.27美元，卖出1,79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分别有两架坏车㗎，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两架坏车阻路㗎，一大挤塞。咁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七咸道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灯打士街因为爆水管，灯打士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3号干线1号码头去荃湾、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湾村去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喺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喺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Do yes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4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他没有让他自己不开心太久就已经算很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老师你翻嚟啦，嗬，系啊，仲以为你走咗添，系啊系啊， 唔会 攞糖啦， 系喎系喎，攞糖啦， 系啊，另外一堂啦，而家 你想补课冇啊 ？No， 加钱啊， 诶有啦， 什么都可以。 翻嚟我哋呢个先，即系而家嚟讲电影电视啦， 电影课。 我印象中阿 Sarah 系好少睇鬼戏噶，系嘛？ 唔睇嘅，因为我好惊啊， 完全唔睇噶， 唔完全唔睇。 但你唔觉得睇鬼有另外一种嘅享受咩？ 冇， 嗯， 系 你咁大个丛林都唔睇。 唔系，我系睇嘅，但系就系因为嗰阵时候睇完之后系啦，喺屋企自己一个人，我就会好惊。 我所以今日想讲咧一套咧新上架嘅喺电影串流平台咧嘅泰国电影恐怖电影咧， 叫 《灵异故事》。 系啊，我知啊。 系你知系嘛？ 诶，好出诶，好多人都介绍啦，但系我唔会睇咯。 叫做《泰恐怖校园怪谈》，太恐怖，泰国嗰个泰，太恐怖校园。 你系咪都唔睇？ 我唔睇。 哦，你又唔睇噶？ 系啊，因为我觉得睇戏，我系想欣赏佢嗰啲剧情啊、演员啊。 鬼片都有。 如果你是一个编剧，如果你是一个编剧的话咧，其实你应该知道，其实剧本都好紧要啊。对于一个鬼故来讲， 我知啊。 鬼故有几样嘢，其实反而我觉得咧，你扮嗰样嘢文物特咧，有时未必系最重要，而系话你嗰个剧情咧，个剧本写得好咧，系可以有一种张力，令到你 系啊，好紧张刺激。 反而我觉得嗰啲丧尸片咧，之前亦都有一套泰国嘅丧尸片，校园丧尸片，我就觉得其实好似个剧本，其实好似你咁松松散散算噶啦，系啊，跑嚟跑去，哇，追，即系 你唔好爆我啲嘢出嚟好喎。 系 你啲丧尸。 唔系啊，我 哋 松松 散散， 松松散 散，使乜爆啊？ 追嚟追去嗰啲， 系人都知噶，原来。 好啦，呢一个有八集嘅，每一集咧都系一个钟度嘅啫。 系， 嗯，系啦，我睇咗四集。 哇！ 我睇第一集嘅时候咧，我觉得 OK 嘅，即系同埋都几特别嘅嗰个古仔。 系， 或者我净系分享呢一个啦，因为再睇翻另外几集，每一集咧其实 一个古仔， 唔系 ，OK， 每一集一个古仔。 嗯。 是不同的故事、不过都是发生学校，所以它先叫做校园怪谈，都是全部用学校和学生来做这个的骨干的。第一集呢讲的是一个很你会觉得啊个剧本会这样写的这样。就是说呢在一间中学里面呢某一个课室相传每一日呢七点钟有个女鬼呢就会黑板写一个科目的了。譬如今天生物科这样。那呢如果今日他写了生物科你没有带这一本书呢八点上堂钟一响咧，你就会俾个女鬼噗一声捉走咗，同埋全部人都唔记得有你嘅存在噶啦，明唔明啊？即系好似咧，一开场嘅时候咧就影啦，有个男仔，哎呀，我本书去咗边啊，我书去咗边啊，咁样，结果一到八点钟咧，就俾一个女鬼噗咁样喺个暗角拉走咗佢啦。然之后老师点名啦，嗌到佢个名马小强咁样，跟住老师自己就话，咦？好似冇呢个学生，你哋记唔记得有冇呢个学生啊？ 唔记得， 冇啊，冇呢个人、啊。 咦，但係有張空台喎，算啦算啦，你哋坐咗佢個位啦咁樣。係。咁但係喺佢張凳咧係刻住佢個名嘅。 嗯。 咁有一個學生心水清，咦唔係喎，真係刻住呢個名，但點解我唔記得嘅咁？那個傳說就係咁啦。好啦，咁其中呢一班裏邊咧，有個成日俾人蝦嘅馬小強咧，即係戲裏邊嘅馬小強。 我知 佢真實都係。 係啦， 你就用佢啦。 佢成日俾人蝦。 你哋試下繼續講，你試下繼續講。 好啦，佢點樣俾人蝦咧？大家就話你住得最近，你每日七點鐘翻嚟。影一影黑板写住啲咩科目 ，send 俾我哋，咁我哋一定记得带啦。 正， 明唔明啊 ？OK 啊， 系啊，我就 我都唔轮流做， 我就我就系啦。点解唔轮流做咧？ 佢黑佢啊嘛， 系啦。喂，咦，你又知道想讲咩？咁于是有一次咧，佢就讲可唔可以轮流啊？我日日咁早翻，好辛苦，就俾人笑佢啦，拱佢啦，恰佢啦咁样。于是最后好多，我中间有一大段我唔讲啦，费事剧透。佢就做咗一个报复行动。 哇！ 嗰日。 啊！就马超强做咗个报复， 系啦，佢 send 咗张旧相出嚟， 哦，整蛊佢哋， 即系明 错书， 明明写数学， 系， 我就将前日嗰张系啦，英文 send 俾大家， 哦、 好啦，咁啊唔再讲落去啦，咁总之大家咧就如果中意睇一啲刺激嘅， 嗯， 你会中意嘅，但系就唔系集集中意咯，即系我琴日睇咗四集，我觉得有。其中有一兩集係比較好慢啊，同埋你估到跟住會發生啲咩咯？咁、 嗯、 啊，間中會有幾好睇嘅 驚喜，有驚喜， 有驚喜嘅，但係就唔係集集都好睇。 不過你話講開鬼片咧，我突然間喺度諗，其實我係咪唔睇咧？我唔應該咁樣講，因為其實有啲嘅鬼片嘅話，其實我係睇嘅。如果佢有劇情， 嗯、 例如鬼眼， 我都知道你想講。 例如 The Others， 係、 嗯、 嘛？ 咁、 嗯、我覺得呢一啲，因為佢係會佢裡面有劇情嘅話咧，就唔同一啲。其實我覺得鬼片都有分幾種嘅，有啲嘅就係嗰啲爛曬啊，好得驚啊， 爛面戲， 總之有隻鬼會出嚟會嚇你啊，咁嗰啲我就唔睇嘅，又或者咩鬼屋驚魂啊，呢啲我都唔睇嘅，我亂咁即係將佢籠統地，你明我講緊乜嘢啦？係 傳統嗰啲，係 啦，即係我間屋嗰度就住完之後，佢要死曬啊，咁我點樣我唔睇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驅魔人呢啲咁樣，我又覺得。 我都一睇， 但系驱魔人都核突 嘅， 驱魔人都系 驱魔人，你唔睇你真系 又呕啲绿色嘢出嚟啊！咁其实你应该唔睇嘅，其实驱魔人呢啲， 但系冇啊！我就细个嘅时候系啊，入门一定会睇噶嘛， 你冇睇驱魔人，你 好劲啦！ 有几套你觉得边套最经典咧？嗱，你会记得驱魔人之外，有套叫鬼玩人都几经典噶。 冇睇《鬼玩人》系啦，又或者另外有一套喺个史蒂芬史派布拍嘅《鬼驱人》。 嗯， 喺间屋里面嘅，跟住有一个人， 鬼驱人可能， 鬼驱人，我觉得都系经典嘅吓、你有冇睇过啲咩戏啊？ 我最怕鬼都系僵尸鬼打鬼啊咁嗰啲嘅咋， 系 啊， 你停留喺嗰度啊？你唔睇荷里活嗰啲， 我好少睇鬼戏。 头先我就讲嗰啲，你有冇睇过？ 驱魔人睇咗。系啦，但系都好模糊。 鬼眼你有冇睇啊？ 鬼眼有冇睇？鬼眼应该 鬼眼应该睇啊，不过唔可以剧透噶。鬼眼一剧透就完晒嘅啦，成套戏。 嗯，好，我睇下先。 嗯， 我都要重温。 所以其实你话即系我系咪冇睇咧？又唔算系咯，但系就唔会中意睇呢啲咯。 过咗个阵系咪？ 系啦，即系有剧情嘅鬼片嘅话，我系会睇嘅。 不过有套叫《长面人》啊，仲恐怖啊！ 喺边度上啊？ 都唔系恐怖啫， 日日做。 你望下后面， 好，一阵翻嚟就会到我同大家会介绍一套电影嘅 咩戏？ 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 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对你婆讲 好，咁啊，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咧呢一套电影就唔系我啱啱过去嗰个周末咧睇嘅，我都有同阿小强每一个礼拜一我哋翻嚟嗰时候，我哋都会大家交换下日记，系咪？咁其实我就系喺好耐之前嘅就系睇咗呢一套电影嘅话咧，我有时候我间唔中嘅话就会再睇翻再睇嘅， 重温睇下啲冇留意嘅嘢。听 讲好似系你都有睇过噶 咩啊？ 一套叫做《最好的时光》， 哦、 醉系饮醉嘅醉，醉酒嘅醉，又或者 男人戏嚟嘅， 男人戏嚟嘅，讲一啲嘅就系中年男人危机， 冇错。 但系其实就设喺一个嘅就系四位高中老师嘅一个咁样嘅人设上面嘅，系咪非常好睇？ 非常好睇。 2020年噶啦， 吓，因为老师好多嗰啲限制啊嘛， 系 啦，有社会上嘅限制，道德上嘅限制， 冇错。咁而且咧就系一套嘅就系丹麦啦、荷兰啦同埋瑞典嘅合拍片嚟嘅，所以咧就叫做《最好的时光》，另外有一个译咧就叫做《酒精计划》。 嗯， 系啦，咁啊讲紧嘅就系呢四 啦， 呢个唔得啊，我觉得《最好的时光》系译得比较好少少嘅。咁又讲紧嘅就系话咧，四位嘅高中老师咧好老死嘅，即系成日间唔中佢哋就会大家一齐会走埋一齐会倾下偈啊咁嘅。但系咧面对住嘅就系乏味嘅高中生，佢哋嗰啲不思进取嘅学生，即系例如田国阳啊、小张张嗰啲咁嘅学生啦。咁我哋会觉得嘅就哇，教书嘅生活， 帮佢讲咗先啊。 教书嘅生活咧，实在系真系太过无聊啦，同埋太过苦闷啦，好无趣同埋好乏味啊。咁跟住咧，佢哋就突然之间有一次嘅聚会当中嘅话咧，其中有一位嘅高中老师咧就话：，喂，我睇咗有一个嘅调查，讲紧嘅就系有一位嘅医生咧就喺度讲紧话，如果你嘅酒精浓度、血液嘅酒精浓度啊，维持喺0.01里面嘅话咧，成个人会放松晒。你谂下，若果我哋真系翻学嘅时候嘅话咧，咁绷紧系啦。輕鬆少少嘅話，你話得唔得咧？咁樣點不知呢一樣嘢，大家講完之後就擺低咗啦。其中有一位叫 Martin， 咁就係呢四位嘅高中老師其中嘅一位。咁就覺得嘅就係、是，呢一樣嘢嘅話，都不妨可以將佢咧就係都實驗一下，就想實行呢一個叫酒精計劃啦。永遠咧就係啦，當佢飲完酒嘅時候嘅話咧，就即刻吹波波，睇下自己咧 到啦，到啦， 嗰、那個 去到幾多， 去到0.01啦，我即刻停啦。咁跟住咧就翻學啦，跟住咧發覺自己變咗另外一個人，因為佢喺好輕鬆嘅狀態之後咧，佢同啲同學咧打成一片。咁又或者就係佢自己嘅婚姻生活裏面咧，其實佢同佢個仔啦，同埋佢個老婆咧，都係有啲問題嘅。但係當佢個人咧一飲咗酒之後，咁咧放鬆曬，係啦，仲可以咧挽救一番嘅，就係話佢自己同埋即係本嚟嘅一啲唔係咁開心嘅婚姻生活。好啦，既然係咁嘅話咧，大家都即係大家出嚟講就，喂，你睇下佢成個人變曬，飲咗呢個即係加入咗呢個咁樣嘅酒精計劃之後嘅話咧，大家嘅人生完全唔同曬。 係啦，另一片開咗另一道窗， 有一串有一片嘅生機，跟住佢哋就話：如果係咁嘅話，不如我哋升級啦。既然啊喺我哋嘅酒精濃度能夠0.01嘅時候，我哋係咁開心，如果再加多少少，大家又點睇咧？就當一個計劃咁樣去玩啦。咁啊，就再推到嘅就係0.1，睇下又點樣咧？咁點不知？大家就喺度追酒啦， 嚇！ 當你喺喺好有限制嘅情況之下嘅話，你就有啲嘢你能夠控制到啦。但係當你有多啲嘅時候嘅話咧，好可能就有啲人就飲到爛醉啊。原先可以挽留到一啲嘅就係譬如可能佢哋大家之間嘅一啲咁好嘅婚姻生活嘅話咧，變成咗唔好啦。因為飲醉酒，跟住個老婆又嬲，跟住又鬧交，又發覺個老婆原來有外遇，等等所有嘅嘢嘅話咧，全部咧。 全部浮現曬上嚟啦。咁同埋又就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其中有一位嘅老師仲遇上一個慘劇添。 嗯， 咁啊，成班人突然之間嘅就係話咧，翻天覆地再去諗一諗，究竟呢一個計劃嘅啫係啲咩嘢咧？其實佢哋面對緊一啲嘅中年嘅危機，係咪應該要用咁樣嘅心理或者係生理去咁樣去面對咧？去用酒精嚟去疏解咧？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嘅就係佢裡面嘅。面對嘅嘢嘅咧，都係大家都會面對一啲嘅人生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就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去、介紹嘅話，我覺得係非常之好睇咯。當然對於我自己嚟講，我會更加吸引，因為佢裡面嘅就係飾演 Martin 嘅呢一位高中老師嘅男演員。是成為的就是他根本的就是丹麥裡面的就是成日經常成為的就是最性感的男人。 哇、 他真的很靚仔，他叫做麥斯米基辛，我是成日會追他那些戲看的、他自己本人做戲也都非常好看。我忘記了我曾經有介紹過有另外有一套叫無網，都是他主演的，也都是一些丹麥的電影、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我覺得這一套電影是好，你有看過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是很另類的，即係原來一班中學老師可以咁樣樣，同埋咧，我都想補充，因為咧最近聯絡開一啲嘅中學老師啦，我自己，咁啊早輪亦都有時見下面啊，通下電話嘅，咁佢俾我嘅感覺咧，係真係而家嘅教書同佢哋當年做學生係真係兩樣嘢嚟嘅。佢話係有啲學生可能上堂瞓覺啊，一定有噶啦，全世界都會有噶啦。但係咧，而家佢哋嘅心態咧係另一種心態嚟噶啦。佢會同嗰啲同學仔咧係 朋友咁樣 融和埋一齊。佢如果唔係咧，會好辛苦嘅，因為咧其實老師真係面對好多壓力嘅，家長啦， 係啊， 有家長真係。即係有啲同我講又咁又咁，點解我仔又咁？跟住同事之間啦，總之其實都真係好多嘅，即係喺職場上好多問題嘅。咁、我覺得。啊！呢套戲咧係真係叮，係真係好似即 係我喜歡佢嘅就係佢講嗰啲嘅就係男人中年危機嘅嘢，但係佢哋喺啲中學生嘅教師咧，係 啊， 嗰個設計係好好。係 啊，即係你好多 conflict 喺度， 係啊，有啲嘢 做 唔應該做。 如果你做普通職員，你咪去飲酒啊咁咯。但係佢哋就唔得。 好，歡迎，多謝推介。 好， 到 我 小 嘅介紹呢套戲咧，又係2020年嘅，就是、張藝謀嘅一套電影。一秒鐘，我覺得咧呢一套戲喺佢過往嘅一個，譬如話佢阿張導演咧，佢由開始專嚟拍一啲類似黃土地 啊、我的父親母親啊、 燈籠高高掛，即係比較啲農村啲嘅味道。咁、後來一路成個過程啦，有好多好華麗嘅電影啦。 哦，全城盡帶黃金甲嗰啲係咪？係 啦，咁 但係我諗應該好中意睇啊，係咪？好中意睇啊，拱你件衫。都好犀利，嗰個都係全城焦點嚟㗎。 好犀利，嗰陣時係一個 talking point 嚟。 嚇死人大佬，係咪？即係肥油都好開心啊！ 马老师，继续讲落去。 系啊 ，OK。 啲画面拎走先。 啊，洗咗啲画面先。佢呢套咧就一秒钟，讲翻起70年代头国内即系嗰个啱啱都开始发展啦。咁阿张导演亦都系嗰阵时接触电影嘅。佢话响西北一个荒漠一啲小乡镇咧，好落后嘅，每一次两个月。就有一個電影放映完、就播放一套電影啦。嗰套咧就叫《英雄兒女》，其實嗰啲村民咧已經睇咗好多次噶啦、但系咧因為咧冇嘢做啊、所以每放咧啲人咧哇蜂擁而至， 大件事 冇錯啦。咁故事開頭咧就係話有一晚放完套戲之後咧，有個男主角跑到嚟，咦套戲做完啦。咁佢周圍好心急，原來佢呢套戲咧就嗰幾餅菲林咧又要送去另一個鎮啦，長途。 佢個男演員自己去送嘅， 唔係你有個人負責送嘅。呢、這個人佢係喺勞教所跑出嚟偷走出嚟，為咩咧？就係、因為佢知道佢嘅女一個14歲嘅女就喺呢一套《英雄兒女》前面一個叫新聞簡報。出咗鏡，佢好想去睇下，因為呢個女兒已經死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吸引嘅，呢個開頭。碰巧呢個時候咧，有個女孩子14、15歲，成身污糟邋遢，因為嗰個地方係咁啦，又走嚟同佢 抽咗个饼飞諗，原因就係话佢屋企得两子弟嘅啫，爸爸妈妈冇咗啦，佢细佬呢整烂咗人哋用飞諗整一个好靓嘅灯罩。咁嗰啲小流民呢日日走嚟佢屋企啊，快啲陪呀、啊、陪呀、啊、咁搞到个细佬呢好驚唔敢出门口。故事就围绕呢度发生啦。咁 呢三个人係啦，放映员。 放映员 係。 个 女仔 出嚟系啦，咁佢又追咗去第二度，咁、我觉得好多劇情系真系令我嘅呼吸急促嘅。咁同埋因为所有戏咧，阿张导演佢话佢其实就系喺呢啲睇呢啲电影去启蒙佢对电影嘅追求嘅。咁佢無琴嗰一樣嘢都係真實嘅，例如嗰度古老嘅放映機咧，嚓嚓嚓嚓嚓啦，啲飛諗啦，我覺得成個過程係好靚嘅。咁、到最後結局係點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我覺得係好好睇。 啲影像係咪真係翻翻去以前嗰啲，即係黃土地嗰啲？你知黃土地嗰啲佢係會咁樣噶嘛？淨係影成個山， 會好靚， 淨得一個人咁樣嗰啲。 因為咧，佢哋 好 多劇情咧，成日喺個沙漠嗰度跑跑跑跑跑跑。因为好似其中我讲少少啦，佢咪话喺电影见到佢女嘅、其实嗰个放映员咧就剪咗个咖啡林 送俾佢， 但系跌咗， 哦， 就喺个荒漠嗰度跌咗， 咁佢就喺度揾啦。 你估揾唔揾到？ 梗系揾到啦。 佢真系剪嚟送俾佢啊！ 剪嚟送俾佢啦，佢要个格啫嘛，佢千山万水都 系 为咗个格嘅啫。 佢想 见 个女，个女死咗啦，已经啊，我觉得好睇，大家留意一秒钟， 好一秒钟，张艺谋导演， 冇错啦， 好。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翻嚟咧，我会有淑女关注组，今日关注啲乜嘢方面咧？保湿， 梗系啦，好紧要噶， 荷包更加要紧要，荷包要梗系保湿。 我哋唔讲荷包保湿嘅， 我已经好湿噶啦， 你 边度啊？ 又咸 又 湿， 哦，你 咸湿， 咸湿系另一 保 湿 咪其实咧都系可以啊，食嘢方面诶可以做得到噶， 系啊， 其他 食嘢又有啦，甚至乎我就咁外出内服都有啦。咁一阵间就等我同阿 Yoyo 同大家可以喺度研究研究。 好，咁啊翻嚟时候先睇十二点嘅新闻报告啊。今日下昼播嘅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未来数天咧，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天气不稳定嘅。三十一度气温，我哋先睇十二点新闻报告。 局会喺执法同保障私隐方面取得平衡。佢又话，当局会加大执法力度，但强调冇交数嘅情况。如果遇到唔太严重嘅个案，会先警告。當局亦都會研究係唔係要提高罰則，包括將亂拋垃圾罰款1500元提高。南韓總統尹錫悦出席光復節活動，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7周年。尹錫悦致辭嘅時候話：喺全球公民自由面臨挑戰嘅共同威脅之下，今日嘅日本係南韓嘅合作夥伴。他提出根據1998年的韓日共同宣言迅速改善韓日關係，認為兩國必須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在經濟、安全、社會和文化領域合作，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當韓日關係朝著共同的未來邁進，亦都會有助解決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吕宋以西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9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43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9跌8仙，腾讯控股300.8跌3.4，盈富基金20.64跌8仙，美团182.2升3.1。阿里巴巴92.8跌1毫，东方海外国际226.4跌38.6，中国移动52.25跌2.5，比亚迪股份286.6跌2毫，李宁71.35升1.25。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4，英磅9.494，瑞士法郎8.316，澳元5.564，加元6.126，新西蘭元5.039，歐元8.0326。每百日元對港元5.8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8,879，升332，港金報16,760，升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13美元，賣出1,795.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两宗坏车啦，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两宗坏车阻路，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着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大人，呢度有黄金千两，希望你行过方便，唔好烧毁我哋嘅鸦片啊！ 哼，拎走你嘅臭钱同埋鸦片，我系唔会受贿嘅。 想知道林则财销毁鸦片背后的廉政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陈瑞琪喇沙小学的同学声演公正廉洁的林则财。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李一桐今次饰演性格爽朗的军官艾千雪，歌声外柔内刚，是公认的军花和最年轻的电子资讯通讯工程师。他和燕破岳从互相看不顺眼到互相欣赏，究竟两个人最后有什么发展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 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宝莎，梗系啦，我哋成日咧都要 bling bling， 就要水润啊嘛，又又嘛。 Hello， 莎拉姐， 呢排你有冇好 dry 啊？ 个生活都比较 dry 啊。 点会啊？老公仔咁锡你， 好多嘢你唔知噶啦，唔好讲。 好啦， 我讲啲唔开心嘅嘢。 其实点解我哋今日要讲保湿咧？嗱、嗯，成日咧我哋都会发觉嘅就系话，即系女士们啊吓，买啲咩嘢啊？即系可能系讲紧啲皮肤嘅用品啊，又话要保水啊，又话要保湿啊咁样。做咩啫？饮多啲水咪得咯，系嘛？点解要需要即系保湿呢一样咁样嘅嘢咧？ 饮水固然重要啦，系 啊，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成日去即系沙滩玩游戏啊，同阳光，你知唔知啊？夏天有咩地方好去啊？ 嗯、 只可以去沙滩或者泳池。 系啊， 系啊，因为太热啦， 你真系啲皮肤咧会起皱、 啊。你有 成 沙滩嗰度见到啲后生女三点式咧，好有勇气系嘛？迟啲你就知系咪心谂？咁靓啊！你以前就 系 嗰堆咯， 系啊。 但依家我哋系唔敢出外噶啦， 我真系唔敢。 系啊，搵啲室内嘅活动多咯，我哋系咯， 嗯， 冇错啦。 系啦，咁讲啦嘛，如果你讲紧又成日都晒啊，或者系咁嘅话，就一定会干啦。干嘅话，你就要保湿。 冇错， 系咪？ 系啦，除咗搽防晒啦，咁因为啲防晒都会令到皮肤干，我觉得。 嗯。 虽然好多防晒嘅产品咧都话好有保湿嘅功效，但我觉得始终搽完啊或者喷完咧，啲皮肤系真系干啲。 我同意，我唔知点解，佢永远都系 matte 嘅干效果。 冇错咯，因为佢有啲粉粉状嘅嘢咧。 嗯 所以你的皮肤一定会干，所以一定要做翻保湿咯，同埋落妆落翻用落妆嘅嘢去洗翻嗰啲防晒嘅嘢咯。咁、除咗保湿嗰啲面膜啊、保湿精华、保湿 cream 之外咧、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有啲咩保湿嘅食物食落肚咧，可以令到我哋皮肤更加保湿、更加好嘅。 好啊，嗱喺讲食物之前嘅话咧，其实有一样嘢都好想提一提大家，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嘅，就系、是、话如果你要保湿嘅话，最好就乜嘢？敷个面膜啦。 系、啊。 但系敷个面膜嘅话咧，好多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嗰阵既然咁贵一块面膜嘅话， 敷耐啲， 起码敷一个钟。 系啊， 其实敷过嘢。诶，敷过嘢嗰啲咧又点睇咧？ 嗰啲 sleeping mask 又唔系喎，嗰啲唔系 paper 喎。 嗰啲一定唔係 paper 一啱咁樣 cream 咁樣咯，係、啦，我都有用噶， 我都有用，我覺得 OK 嘅。 但係嗰啲 paper mask 咧真係唔可以超過咗，因為人啲你嗰啲買嗰啲紙嗰啲面膜翻嚟咧，咁佢後面有話要敷15-20分鐘 啊， 通常都係15-20分鐘咯， 冇錯， 有時10分鐘添。你千祈唔好過咗嗰個時間啊！ 點講啫？我有聽過，但係我 唔聽，因為會抽翻，即係因為你超過咗人哋指定嗰個時間咧，會倒抽翻你皮膚嘅水。 死 啦！变咗本身保湿啊，变咗 唔保湿， 系啦， 系啦， 冇错啦。 嗯， 所以就一定要跟翻人哋指定嘅时间咯。 O K， 系啊，所以有时啲人话，诶、我敷咁多面膜都点解仲干咗？就系敷错时间啦。 明白，即系一定要听话。 因为后生女通常嗰阵时我都系噶嘛，嗰阵时哇咁贵买翻嚟敷耐啲啦， 我会敷到佢干晒为止噶。 唔得咯，所以就死火咯。之后就系呢样嘢。以前都是的，我妈咪是敷住睡着了呢，唔记得叫佢起身。 是啊，成块撕出来的嘛，要。 唔好制 了。 冇错。 好啦，刚才你有讲到的就是保湿食物方面啦。咁究竟有啲咩嘢我哋应该要食多啲呢？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好 dry。 是啦，我哋进食呢个维他命 A 嘅食物呢，就可以滋润我哋嘅皮肤。 嗱、 一般维他命 A 嘅食物有啲咩？莎拉姐知唔知呢？ 胡萝卜素里面可以有嘅嘢啦。 冇错啦，就是嗱红萝卜啦。例如有啲橙黄色嘅蔬菜啊，深绿色嘅蔬菜啊，南瓜、木瓜、芒果啊，菠菜啊，西兰花啦、啊，同埋动物嘅肝脏同埋胆黄咧，都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A 嘅。 咦，我哋上一集先至讲咗个鸭肝啫， 系 啊， 我真估唔到。 系啊，所以可以整个鸭肝酱都好味啊。 系啊，你有讲过你有维他命 A 啊嘛， 对 眼好啊嘛， 对眼肝又好咯，可以滋润你咯。系、 嗯、 啦，有抗氧化嘅功能啦、又可以对抗自由基。 嗯、 所以可以有效咁样保护我哋嘅皮肤保湿。 非常之好。 冇錯啦，仲有維他命 C 啦， 嗯， 係啦，維他命 C 應該都聽得多啦。除咗美白之外，仲有呢個補濕嘅作用嘅喎， 嗯，抗氧化咯，仲有 係啊，抗氧化可以預防皺紋形成啊， 嗯， 所以咧每日都要食翻啲維他命 C 啦，白淨啲啦，啲， 嗯， 斑又淡啲啦，咁， 嗯， 有啲咩食物係維他命 C 嘅食物咧？有紅肉番石榴， 嗯， 係冠軍嘅啦， 嗯， 所以咧你就食多啲紅肉番石榴。 喺邊度買到紅肉番石榴？白 水果店都有咯， 有咩？ 系啊，好多上網嗰啲超市都有得賣噶， 有冇會唔會貴啲噶？紅肉番石榴， 我試過買好似48蚊兩三個， 哇，都幾係 啊！ 不過而家啲生果普遍都係貴噶啦。 係 啊，但係佢紅肉番石榴嘅維他命 C 係高過橙同埋奇異果， 佢係 number one， 係 number one 啊，真係。咁如果你真係買唔到嘅，食白肉都 OK 嘅，係， 嗯， 啦。咁， 嗯， 紅肉就比較高啲，咁檸檬啊、奇異果啊、番茄啊、紅色嘅燈籠椒咧，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C。但系咧，維他命 C 咧，通常咧，佢係水溶性嘅， 嗯。 如果你高温煮佢咧，就會流失曬噶啦。所以最好就生食咯。 嗯， 水果嗰啲係咯，水果就生食咯。青紅椒嗰啲切咗嚟整沙律都 OK。 知道。 冇錯啦。 好啦， 仲有最後一樣就係維他命 E， 哇！ 維他命 E 就是有抗氧化功能啦， 嗯， 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咧就冇咁易衰老啦，係， 嗯， 咪？嗱，有啲咩食物係維他命 E 咧？有堅果類啦，榛， 嗯， 子啊、杏仁嗰啲啦。譬如你話唔中意食果仁啊，你買啲榛子粉或者杏仁粉翻嚟沖水飲都 OK 嘅。 嗯， 仲有種子類有南瓜子啦、葵花籽啦。咁，我哋植物油可以用啲橄欖油啊、粟米油、大豆油都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E 嘅喎。 哇，幾好喎，啊！即其實你講緊有幾樣嘅維他命嘅話，就即係補濕方面咧，基本上都要留意嘅。 係啦。 咁譬如可能頭先講緊就維他命 A 啦、維他命 C 啦，同埋就維他命 E 嘅。 冇錯。 嗯，好啦，咁啊頭先講咗有三種嘅營養素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話，仲有啲乜嘢我哋需要要即係注意嘅咧？ 飲夠水啦，每日要飲六至八杯水。 其實我哋真係好煩啊！ 係啊，成日 喺淑女關注組嗰陣講水水水水。 我哋想個個淑女都活到100歲，聽我哋節目聽到100歲啊嘛。 嗯， 所以我成日都話你啊，保重身體啊， 我會啊，長命啲啊，你叫我， 我啲仔大曬，你同我去旅行啊要。 咁啊，好啦，咁當然啦，頭先我哋講緊或者要補充水分之外嘅話咧，咁一陣間我哋會翻嚟嘅話，仲會同大家咧，哇，今次你真係好勁，全日嘅餐單裡面點樣可以為你咧，就係補水啊嚇。 冇錯。 轉頭翻嚟嘅話，我哋喺淑女關注組嘅會講下呢個補水同埋補濕究竟可以點樣令到我哋更加健康啲嘅。轉頭見。消えない刻まれたこの機会繰り返さぬようにと奮い立っている現実に救んだ次があると逃げた越えて先の終わりが怖くて命からがら崖から這い上がって隔たりをまだ遠すぎると知った走っても叫んでも同じだけ遠ざかる信じ抜いても信じたくても 遠すぎると知って走っても叫んでも同じだけ遠ざかる信じ抜いても信じたくても痛みは満じてる方がずっと簡単で暗くていられた Raise me 一歩踏み出せたら飛び込む 淑女關注組沙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要讲下就系保湿啦。头先我哋有讲过我分享，我哋记住敷 mask 唔好敷咁长，人哋话你十分钟就十分钟，唔好敷够一个钟。 系啦， 到多咗嗰啲你咪抹落块面按摩或者搽落颈啊，搽晒全身都 OK 嘅、 哦。通常我搣嘅时候已经冇晒噶啦。 咦，唔好啦，之后 悭妹嚟噶。 除此之外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啲乜嘢嘅维生素嘅话要吸收多啲嘅啦，就系、是、有 A 啦、C 啦同埋 E 啦。通常我见到你头先讲紧嗰啲嘢咧，全部都系抗氧化。 系啊， 好、哦，所以我谂即系其实保湿呢样嘢真系好紧要， 啊、 防止我哋嘅皱纹过早出现啦、啊，甚至乎已经出现咗嘅话都唔使咁皱啦。 系、啊、 我讲嘅， 冇错啦。 好啦。咁其除此頭先我哋有講到就係話最緊要嘅就要補充多啲嘅水分之外嘅話咧，你會覺得每一日其實應該飲幾多杯水先至為之係正常？ 百杯嘅液體咯，你唔係話百杯水，你可以飲湯啦，飲啲果汁啦，咁樣都計算喺裡面嘅。 係 係啦，所以唔使咁寡咯。有時飲下啲青紅蘿蔔豬潤湯啦，南瓜番茄薯仔湯又得啦，都係一個好唔錯嘅。補水方法嘅食物嚟嘅， 嗯， 系啦， 又或者簡單啲，有冇啲咩好嘅提示？ 炸條紅蘿蔔汁咯，金筍汁， 你炸條乜？ 炸條油炸鬼啊嘛！炸咗马小强， 金筍汁， 金筍汁啊！你唔记得有去斑嘅作用咩？金筍汁有丰富维生素 A， 系、 哦、又有保湿嘅作用，又可以去斑，又可以敷，又可以饮。 嗯哼，斋金筍会唔会腥得滞？ 咁你可以加啲雪梨啊，加啲苹果都得。 金筍 金筍苹果或者金筍雪梨都好甜， 咁样好好， 好饮好饮啊！ 咁样好， 你又可以攞啲金筍汁敷面咯。 嗯哼， 金筍汁你咪有啲 paper 嗰啲 paper mask 嗰啲。一個圓形嗰啲咧，你可以抌落去浸落啲金筍汁嗰度之後，敷落塊面十分鐘度。 敷完之後會唔會成塊面好似爆煲咁噶？ 黃曬好似， 會 唔會有去斑嘅作用㗎？ 真 係㗎！你食咗人就會黃，即係食得太多金筍就會黃咯。但如果你停咗一排咧，就唔會 就冇事㗎啦。係 啦， 冇錯。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咩嘢？譬如可能係咪食啲車釐茄？ 係車釐茄都好啊，同埋啲無鹽無糖嗰啲天然杏仁啊、南瓜子做零食啊咁樣咧。咁又可以 keep fit 之餘啊，又可以健康啲咯，又可以自己製造嗰啲奇異果奶昔啊，或者乳酪都好。 點解定係奇異果啊？ 維生素 C 啊嘛， 高啊嘛，係咪 啊？但你撈落去啲奶昔好似易啲啊。好過嗰個嗰啲紅肉番石榴，你 blend 唔到去做奶昔噶嘛？ 同埋紅肉番石榴，我覺得嗰個味唔係好襯。 O K， 好甜哦，襯咗個奶昔 乳酪啊，係 啊， 同埋奶昔啊，我好少見人哋有呢個紅肉番石榴奶昔， 係啊， 好怪，我就覺得 未聽過，冇人買咯。 喂，呢個真係 O K 啊！ 好啦，咁其實我哋即刻嚟啦喎，我哋有一個補水全日餐單啊， 全日餐單，今次 包你三餐， 係啦，早午晚三餐， 嗯。 早餐咧就預備咗一杯紅蘿蔔金筍汁俾你先，加一粒烚蛋、烚雞蛋，因為佢蛋黃都好有豐富維生素 A 啊嘛，對眼睛又好。做咩咁嘅樣啊？ 我唔中意。 咁啊，加蘋果好冇？紅蘿蔔蘋果汁好冇？ 好。 OK， 跟住有 烚蛋啦，蛋白又有蛋白質啦，蛋黃又有維生素 A 啊，好豐富嘅營養啦，就可以食一個細細嘅紫番薯。 哎呀 ，OK， 好多顏色咯，我就覺得你個早餐 五顏六色咯， 係啊， 係啦，見到都開心啦， 又有紅色啦，跟住又有白色啦，誒，烚蛋啊嘛，有黃色啦，係啊，跟住又有呢個 紫 色啦， 係啊，紫番薯一個，咁呢個餐單可以 keep fit 啦，同埋呢個補水啦，抗氧化，你唔好再有咩樣啦， 我真係好難， 係咪要加條腸俾你先開心啊？ 唔使，我唔食呢個，好啦，午餐有啲 好有心機咁樣設計呢個餐單，你快跟住嚟食添啦。 好， 午餐咧就預備咗呢個芥蘭豬潤米飯。 啊，呢個 OK， 呢個 OK 係嘛？ 呢個好味，呢個 加杯橙汁好冇？ 好， 係啦，維生素 C 啊嘛又 OK。咁晚餐咧，我哋就預備嘅沙律， 係 好豐富嘅沙律。嗱，我哋買啲沙律菠菜啦，加啲無鹽無糖嘅杏仁啦。 系，或者你加啲杂果仁就多啲味道啲啦。嗱，加啲车厘茄，红色嘅灯笼椒， 系 ，OK， 又唔中意啊？ 唔系，我而家嗱，我而家就留意紧嘅就系你讲紧啲 有咩你中意食啊？ 唔系，系呢啲全部都系出现咗头先你话 系啦， 即系对于补湿非常之好嘅嘢。总之你将佢咧就摆埋切咗佢，佢摆埋 噶。Okay. 我整个是好吃的。嗱，南瓜我哋连皮切件啦，落少少盐啊，落少少橄榄油啊，连埋去焗咧就好味啊。 嗯， 仲有呢个金笋啦，我哋可以切条啦，去皮啦。咁咧即系鸡胸肉切细细粒啊，或者切丝咁样啦。咁、 哦、 呢、 okay. 三样嘢，红萝卜嗱，即系金笋去咗皮啦，切条，同埋呢个 南瓜 连皮啊，切件。咁、 嗯、 咧之后呢个鸡胸肉咧，我哋咧三样嘢咧用盐同埋橄榄油咧去腌一腌去。之后咧就攞去焗，用焗炉180度焗佢20分钟到。 即系你按呢三样嘢。 系啦，就系呢三样嘢攞去焗，系啦。咁咧之后咧就加啲沙律酱啊，咁就食得噶啦。同埋头先嗰啲沙律菠菜啊、杏仁啊、车厘茄嗰啲，丰富好多啦嘛。 咁 OK， 头先你喺度讲紧嗰啲咩无盐无糖啊、杏仁、杂果杏仁， 即系呢个沙律酱就即刻好食啲啊。 唔系，一去到 佢 系啦，一去到嗰个咩连皮切件南瓜，系真系非常好味嘅。系啊，呢个有时我间唔中我都会买一个啲日本南瓜咧，细细只，跟住你就咁样切一片啦，咁跟住你加少少盐啦，跟住你焗完之后，已经系好好味噶啦。 你出面啲餐厅啲沙律都系咁整噶。 系啊，我知啊， 切薄片咁样咯。 跟住我就觉得好啲啦。咁跟住你就講緊 餐廳嚇，冇厚嘅俾你啊嘛，出面餐廳自己整嚟切口佢咯。 係啊，咁同埋你話即係雞胸肉切細佢，咁、啊、我覺得好好。啊、你可唔可以教教就如果係雞胸肉點樣先可以整到佢冇咁腥味揾嚟撈撈？ 有咩你平時？ 我有時我會覺得雞。處理得唔係咁好啦。 其實雞胸咧，我覺得最好咧，即係除咗整沙律之外咧、嗯，就係剁碎嚟煮嘢。 剁碎嚟煮咩？ 即係免治雞胸啊！ 哦， 係一定唔會鞋咯。 因为你碎晒啦嘛， 系啊碎晒， 你最中意就系打烂啲嘢咯， 打烂咗或者搅烂或者剁烂啦， 冇错，剁烂佢， 系啊，攞啲盐啊，攞啲黑椒嗰啲咧，腌下佢咁样就已经好味。 有人话其实系可以用少少柠啊，即系 柠檬啊， 柠檬 青 汁、 青柠汁咁样嘅， 系啊， 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 你中意你食嗰阵时挤落去咯， 哦， 就 好 味咯，系啊，你西式餐厅都系咁样啫嘛， 哦， 拉劲啲挤啲柠檬汁。 明白。咁今日我哋有呢个补水全日餐单啊。系个早餐，我真系唔系好得之外，系、 啊、 午餐我系最中意。 你唔中意食番薯 嘅 咩？你以前好似话有朝头早食番薯减肥啊？ 我 系 因为 痛苦 减肥啫， 所以好痛苦。 可能因为食得太多，我觉得好寡，系啊，好干啊，因为真系抽干晒你嗰啲口水啊，咁咯， 咁惨。 希望大家都可以 bling bling 水润水润，同埋大家咧都可以少啲皱纹啦吓， 湿住过 下。冇错，好啦，咁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分享嘅话咧，其实大家都一定要注意一下。咁有啲咩嘅话咧，最好咧都系问呢个营养师同埋呢个医生啦。 冇错。 OK， 再次要多谢晒悠悠。 唔好客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透露，再多一名27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出现思考症等嘅症状，需要入住医院深切治疗部。刘宇龙话：，嗰名男童大约2至3日之前开始发病，寻日情况转差，呼吸困难，昏迷，需要插喉。据佢所知，男童有一名年约4岁嘅姐姐亦都染病，但系病情相对轻微。刘宇龙话：，小朋友感染新冠病毒可以好严重，呼吁家长唔好犹豫，尽快带子女接种新冠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新冠疫苗到校接种服务下限人数会由30人降至10人。如果学校共有10名学童、家长和教职员愿意接种，当局亦都可以安排到校打针。杨何培恩上午到香港儿童医院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视察，了解中心首日同时为儿童提供科兴和伏必泰疫苗的接种服务运作。他指出，至今大約有3000名6個月大至3歲幼童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希望透過到校打針等的服務提高接種率。 香港兒童醫院行政總監李子良說，中心會分兩個區域，分別提供科興或復必泰疫苗接種。他重申，三歲以下幼童染疫之後，較多出現急性腦炎等併發症，呼籲家長盡早帶子女打針。消委會測試市面30款一次性彩色或圖案口罩，在顆粒過濾效率方面，有19款型號最少有一個樣本的測試結果較聲稱的低，其中差距較大的 Facewear by Mass Factory 效率平均值只有 95.3%， 低於標示的 99%。 生產商向消委會提交供應商測試報告，指產品最少達到顆粒過濾效率 99%， 與消委會測試結果相差 3%， 認為情況對消費者健康風險不大，但是會調查原因並加以改善。在細菌過濾效率方面 ，Maskology 樣本聲稱平均值高於 99%， 但係樣本只有 96.7% 至 97.3%。生產商回應話，測試結果有機會受測試環境、外力拉扯或者紫外線照射等因素影響。同一批次口罩亦都有機會因為原材料內嘅些微差異等嘅因素，令到個別結果存有差異。行政長官李家超認為，海外和台灣抵港人士入境檢疫安排改為3+4，即是3日酒店檢疫加4日醫學監察，不會額外增加內地防疫風險，無礙香港與內地正常通關的商討進程。李家超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強調，與內地部門溝通無間，溝通層次亦都不低。又指新安排並沒有額外增加社區爆發風險，對內地亦都不會帶來額外風險，所以不存在有關措施令兩地正常通關越來越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驟雨較多同有雷暴。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0,118點，跌56點，總成交金額438億1,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274點，跌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460點，升41點。部分活躍港股嘅做價。恒生中国企业69.92跌6仙，腾讯控股300.6跌3.6，盈富基金20.64跌8仙，美团182.3升3.2，阿里巴巴92.8跌1毫，东方海外国际227.6跌37.4，中国移动52.25跌2.5，比亚迪股份286.8冇升跌，李宁71.25升1.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33.3，日元係133.19，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9，人民幣6.76，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26，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經平均指數報28,883點，係升336點。港金報16,76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4.19美元，賣出1,794.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 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最后嘅半小时啊，十二点三十八分，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室外气温33度，都系比较炎热嘅，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我哋听完只歌曲，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场，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方舞头上戴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 Post 孤独一起唱民歌， 片段人间。妈妈回来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说话大家都听过，但这个说话又会不会有例外？ 幸福不是必然，我以前从来没体会过这句说话的真正意思。我叫做阿May，有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爸爸是一个生意人，经常都不在家的。我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对我很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她照顾我的。由小到大，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在我身边安慰我和支持我。我以为这个情况会一路咁维持下去，直至到有一晚，我听到爸爸妈妈在房里面好大声咁闹交，间中仲有啲打烂嘢嘅声音。我好惊，正喺度犹豫紧应唔应该冲入去劝交嘅时候，爸爸满面怒火咁冲出嚟，仲好大声咁样闩埋道门啊！ 你阿妈发紧癫啊！我即刻，最好唔好入去啊！如果唔系，分分钟连你都闹埋啊！ 你几时翻啊？ 睇心情啦。 爸爸讲完呢句之后就出咗去啦。我行埋去佢哋嘅房门口，净系听到妈妈喺里面嗰度好大声咁喊。我最后都系唔敢开门入去，因为我唔系好知道应该讲啲咩好，不如等妈妈自己静下。怎知道那次已经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妈妈的声音。 没事嘛，又想起妈妈。 嗯， 不要再想了，人都走了，开讲都有话啦，人死不能复生啊嘛。 妈妈出事，我真系好大责任嘅。上次烧完嘢食，系我坚持将啲未用完嘅炭攞翻屋企，留翻下一次用。点知妈妈就用佢嚟烧炭，系我简直害死佢。 傻啦，你都估唔到会发生啲咁嘅事噶嘛？咁你爸爸妈妈嗌交，咁跟住你都唔会知道佢咁样跟住就睇唔开噶嘛？唔好再谂啦，不如我同你出去行下。 好。阿杰系我大学嘅同学，我哋由今个学期开始认识，跟住拍拖。佢对我好好噶，有阵时我觉得佢唔单止系我嘅男朋友，仲好似我大哥哥咁。处处都照顾住我，妈妈走咗之后，佢就系我最大嘅安慰。 喂，点啊妹？ 嚟啊！即刻嚟我屋企啊！ 做咩事咁紧张啊？ 妈妈翻咗嚟啊！ 咩啊？你意思咩？妈妈翻咗嚟啊？ 妈妈啱啱翻咗嚟啊！ 你讲咩啊？你妈妈唔系已经走咗啦咩？ 你嚟到先讲啦。 哦，我而家即刻嚟。点啊点啊？头先你话咩啊？ 先讲， 你头先讲咩啊？你话你妈妈 系咪阿杰啊？你嚟咗啊？坐啦。 你系 头先阿妹冇解释俾你听咩？我咪玻璃 Auntie 咯。 吓、啊！ 我妈妈英文名叫做 Pauline。阿杰第一次嚟我屋企嘅时候，因为太紧张，口快快就叫佢做玻璃 Auntie。点知妈妈好中意呢一个名字，次次阿杰嚟嘅时候，佢都系咁样叫自己。呢、这、一个名字只系得我哋三个人知道，但系面前呢个陌生嘅女人，竟然一口就嗌得出，唔通佢真系我妈妈？ 阿妹啊，点解会咁嘅？其实佢系边个啊？ 唔使咁紧张，你哋倾下先啦。我入去煮埋啲嘢啊。阿杰喺度食埋饭先走啦。 哦，佢入咗去啦。讲啦，我真系好想知，点解有个咁样嘅陌生嘅女人话自己系你妈妈？佢系边个啫？ 我都唔知啊。头先有人嚟揿钟啦，我仲以为系你添啊。于是咪即刻开道门，然后就见到佢企喺度。佢见到我个样好激动，即刻就话：阿女啊！我翻咗嚟啦，我真系翻咗嚟 喎！你系 我知个样唔同咗啊，我系咪？不过我真系阿妈，我好挂住你啊，女！ 你系我妈咪？ 系呀， 我妈咪死咗噶啦！ 我知成件事系咁嘅啦，我讲嚟听下。嗰晚我同你阿爸嗌完交，佢出咗街之后，我好唔开心啊！我漫无目的咁行入厨房，谂住搵嘢食，突然之间见到个包炭啊，所以咪好冲动咁做咗件傻事咯。我拎咗包炭入房啊，我用个面盘装住佢，然后点着佢。成间房好快就成阵浓烟，我晕晕顿顿咁，个人开始冇咩知觉，哇，黑掹掹喺里面，好似行咗好耐啊！突然间啊，好大风啊，女，哇，吹到我跌咗喺地下咁大风，然后我一醒咧，我就发觉自己瞓咗喺一间陌生嘅房里边，我挂住你，挂住屋企咯。于是我就唔理咁多啦，我就跑翻嚟喺路上面。哇！我经过侧边有好多嗰啲玻璃橱窗，都见到自己个样子，同自己以前完全唔同嘅。唉，但系我时唔理咁多啦，我挂住你，挂住个屋企啊！我无论如何，我系边个唔紧要，总之我认得你咪得咯。 头先嘅情况就系咁啦。最初我都唔信噶，不过佢讲得出好多我细个时候嘅嘢，呢啲嘢就系得我妈妈同埋爸爸知噶咋。 唔通你妈妈嘅灵魂上咗佢嘅身？ 嗯，睇情形。就系咁啦， 啊！呢啲情节电影就啫，点会有啊？ 我翻嚟啦。 嘘，爹哋，你翻嚟啦。 咦？阿杰嚟咗 啊？系啊系啊 ，uncle。 我做咩？你两个表情咁得意嘅？ 我因为 我翻咗嚟咯。你直接讲俾佢听啊嘛，女。 吓、啊，你边位啊？ 你真系唔知道我系边个咩？ 唔知道、啊，我哋见过面咩？ 我咪你老婆咯。 你讲乜嘢啊？ 我个样唔同咗啫，你听下我讲嘢啲声气，少少都认得啩。 你唔好乱噏啊！我老婆死咗噶啦，阿美，呢、這个女人究竟系边个嚟噶？点解会喺我哋屋企噶？ 我都唔知道啊，佢一嚟到就话系我妈咪咯。不过听佢讲啲嘢，又真系好似噶。 乱噏，人死不能复生，你妈咪死咗噶啦。 哼， 你梗系想咁啦。 你咩意思啊？ 嗰晚发生乜嘢事得你知我知，你想唔想我讲埋俾佢哋知？ 你我都唔知你讲乜。 真系咁冇记性咩？咁我讲啦噃。 你哋究竟讲紧乜嘢啊？ 阿女，嗰晚我其实唔系真系想烧炭。我只是想摆个款出嚟吓下你老豆啫。我听见佢凌晨四点几开门翻嚟，我于是先点着啲炭，然后瞓上床想睇下佢有咩反应。 够啦够啦，唔好再讲啊！ 你唔记得噶嘛？唔讲你点记得啫？当时我瞓咗喺床上面之后，听见你老豆开咗门入嚟，佢见到嗰啲炭，又见我瞓咗喺床，跟住。佢就理都唔理，佢嚓闩门翻出去。 吓、啊，爹哋，佢讲嘅系咪真噶？你由得妈咪做傻事，你唔去帮佢，唔去救佢，唔会噶，唔会噶。你讲啊，佢讲嘅系咪真噶？ 你咪讲俾个女知咯，你诶咩啫？女，你睇下你老豆个表情就知啦。如果是假的，他还不闹到我狗血淋头咩？是不是啊，衰佬？ 你 不要理你我了，他连我做傻事都不理，真是万念俱灰。算了，他都不紧我，最后我就顺便做埋他了，了结了自己。现在想回就真是太蠢太傻，因为我最锡个宝贝女啊嘛， 爹哋，你出句声啦！佢讲嘅嘢到底系咪真噶？ 系，佢讲系真。对唔住啊，我都唔知自己点解会咁狠心。当时我个心只系谂，如果你死咗，我自由啦，冇人理我，冇人管我，点样花天酒地都可以啦。对唔住，老婆对唔住，原谅我啦。 爹哋啊，你点可以咁噶？原来妈咪系你害死嘅，我憎死你啊！ 我明嘅，我唔会怪你，系我唔啱，我系警局自首，承担我要负嘅法律责任。阿杰， 系啊 ，uncle， 暂时拜托你好好照顾阿妹。 我放心啦。我会的了， 我现在出去了，阿妹，你可以嬲我，不过应承我好好继续生活下去，你有你的未来，不要被我影响，知吗？我走了。 唉，好地地一头家，真是估不到搞成这样啊。 唔该晒，方姨。 啊？你刚才叫她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其实叫方姨，是我妈咪的好朋友。 他其实他不是你被妈咪上了身吗？为什么无端端叫方姨？ 不是啦，傻仔，其实是我和阿妹呢夹埋专登扮鬼上身，看看他爹地有什么反应的。如果不是这样，他自己怎会鬼拍后尾怎么认啊？ 哦，原来你们夹埋的。等我刚才还真的以为有鬼添。啊，等一下。那晚四点几你爹地原来回过来。你应该睡了觉得你妈咪知道的事的。为什么你会知道刚才问回他的？ 阿杰，我和方姨扮鬼上身其实是妈咪教的。 你妈咪教？ 爹地回过来也是他告诉我们的。为 什么会这样的？ 是这样的，阿杰。有一晚我发梦见到他阿妈，即是玻璃阿姨呢。他将整件事讲我知，还教我去找他的女儿，然后安排今天那坛事。哎呀，去试试他老公啊。 所以严格来讲，今次整件事是妈咪想出来的。那你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不是真的有鬼？ 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 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免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上眼子一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